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自己有台，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们走了多少冤枉路呢？ 杀死冲动。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重新发翻呢三个牌咧，其实呢一个我深思熟虑之后，觉得呢个都系始终系一个唯一嘅彻底解决嘅方法。否则嘅话咧，连住落嚟好多，包括免费电视续牌，包括三支频谱分配等等咧，其实一环扣一环咧，将会系即系呢个问题系会挥之不去嘅。 其实青少年同埋政府是不应该站在一个对立面上面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同埋特首梁振英可以聆听民意之后跟返民意的趋向去施政。这样香港的青少年先有机会可以同政府联手去令到香港变得更加之好。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余若薇、王国彤、卢仙亚， 又回到我们的风波里的自由风了。就今天真的很高兴，就是 Audrey。 是 在我们度，同埋就是卢仙亚先生亦都是我们度，咁我哋可以叫卢生， 呢个好新啊，呢个 好新啊， 可唔可以又唔可以用老中青啊？呢啲说话一讲出嚟，大家又唔知点样再接噶你，不过安全唔系坐中间，如果咪一个嬲字嘅，唔系几好啊？呢个排场最好啦，呢个。 咁就个坐位啊，我相信绝对适合。咁亦都系，其实安全亦都系我哋最资深嘅人，亦都。Audrey， 你好像有些事想说。不 是，刚刚开始之前呢，就在电视上呢见到我的旧师傅李国能，即是以前的 终审庭首席法官。 终审法官 他很少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话，因为很多时候呢我知道呢很多记者都想访问他的，但是呢他就永远都不接受访问。今次我想他真的忍得很紧要，所以才会扔了几句出来。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讲一下他，你觉得是不是？ 绝对是应该，因为李国能大法官是我们法律界很尊重的人士，就也都是我们九七回归后是我们终审庭的大法官来的。对李国能法官，我想我可以代表很多同业或者很多律师楼的同事都会说，我们会是很尊敬李官。他今天讲了什么呢？由徒弟讲吧， Audrey。 他呢就讲就是说司法复核呢就不是用来解决一些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社会很多上面的难题。他就说这些问题呢就应该在政治舞台是解决。还有他讲了一个字呢，或者一个名词应该讲是大家特别留意的。他觉得很讽刺。他就说，即是以前很多人就说，哇，为什么香港这么多司法复核的？ 但是現在反而看到立法會或政府就說我現在不跟你解釋的，不過你司法覆核我就會解釋的。我在立法會見到一些議員，總的意思就是經常喜歡罵公民黨，就說為什麼你經常跟人家搞官司的，現在就不是，他說這些問題不要叫立法會去幫大家解決，你們大家都去法庭解決好一點。所以李國能用了兩個字，他就說這個是諷刺。 另外他還有人家問他人大釋法這件事，他就說14年前他做居港權這個案的時候就是人大釋法，他就說得很清晰，他說這個人大釋法的權力是我們香港的法例的一部分，是有的，是有這個權的，但是這個權在什麼時候行使呢，他應該是非常非常重大特殊的情況之下，他說這個應該是一個共識，無論是說特區或者 中央都應該有這個共識，就是說這個權真的要是特殊、很重大特殊的情況下才用的，主要是這兩個訊息。但他有沒有訊息在他那段訪問裡面，其實他有沒有很明確或者很清楚說指明是哪件事情，還是我想都是一個給大家去意會呢？ 我相信大家聽到他說這番話的時候，感覺都是知道是說港事被他發牌這件事，因為特別最近這陣子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特首出來說我就不披露了，因為行政保密，不過你就打官司，打官司我就披露，當時我都覺得很諷刺，什麼意思呢？如果你行會是要保密的，不能說的，但為什麼打官司就能說呢？接著王維基就說我不打了， 我司法覆核都不做了，你說吧，你解釋吧，那不是，他說無論你是不是司法覆核我都不說，接著就看到立法會裡面在辯論是不是應該行使這個特權法要求披露行會的文件的時候，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就跟著說你還不去打官司，這些問題最好是法官去研究一下，就不要我們立法會去研究，其實這次 李國能說這些政治的問題應該政治舞台解決，其實不是第一次說的，如果大家記得他在那時做首席大法官的時候，他都每一年每一年的一月其實就是有一個法律開啟年度，這個是每年的一個法律界的盛事，通常就在大會堂，所有的法官就穿了袍子，資深的大律師都會跟法官一起上台，通常在這個場合就是首席大法官會發言，還有大律師公會和律政司和律師會的主席都會每人都會有機會發言，在這類的開啟法律開啟年度的場合，李國能都曾經說過，就是司法覆核不是用來解決一些政治的問題，但你看到現在越來越多人因為有時不信任政府或者某某原因覺得被迫 要去做司法覆核，香港電視拒絕發牌這件事更加，你看到無論是說政府或者立法會都好像說你去打官司吧，這個就是李國能說諷刺的地方。我相信是李官所說的，在我們法律界的用詞，如果說到很諷刺， 其實都是很嚴的一個詞，因為其實一般來說，所有這些，尤其是我們說的那些，那些我叫做old school，傳統，他們很久以前在英國讀書培訓回來的那些，是一些很英國式說話用詞，通常都會低了很多拍，如果他認為你是無賴小人，他就說 我認為你不是一個紳士，這是他會這樣說的，這些很英國式的，所以你可以想像李國能用諷刺的字，剛才黃國棟的意思就是已經其實是一個很嚴厲的批評，嚴厲的重刺，但是他就會，你看回你在電視你都見到他提講說話，他是很慢逐個字蹬出來，他是很謹慎，你看到他其實他是，我剛才都說了，他其實都覺得很忍得很緊， 我想两位其实都是法律界，我想很容易可以代替一些普通市民去讲少少，对于李国能首席大法官，我想我们一般的小市民其实感觉都相当尊敬，我觉得你们在法律圈子里面就对他所谓的德高望重，但是我想过往我想在这么多年里面，其实对李官我们自己是觉得他真的对于香港所谓法治的捍卫是赢得我们所有市民的一个掌声，今次他都已经退休了，他都愿意出来讲这番说话，正正就告诉他，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要勞煩到這些德高望重的人都要出來去講幾句說話，我想他那種不是好像亦都直接說行會那些召集人今天出來講一句，明天說來就反駁他之前那句，不是那種，而是告訴我們我們的社會真的有些事情是不妥當，為什麼我們不去看到底現在我們政府在做什麼，可以令到市民竟然有這麼多一些聲音，甚至就是 他將一些事情有少許扭曲，以前就說了司法覆核不應該拿來濫用，就是拿來可能破壞了我們現在一些行政上的東西，但今時今日為什麼會道行，將這件事反而變成可以迴避一些政治的問題，甚至可能一些其他社會問題可能都是用這個作為一個工具，我就真的覺得是 很多謝李國能大法官出來講這番短短的說話，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發人心性。剛才楊薇大律師有講到李官，我自己本身其實有個親身經驗，在李官退休之後有一次偶然在法律書店買書，見到李官也在買書，很自然地 我跟他一起走，可能是撞面，很自然地我是低頭然後走開一邊，然後叫李Sir，然後李官笑一笑，所以是一個很溫馨、一個很親切，但是一個令人高山仰止，令到你是由心到敬佩的人。老一輩的官 以及在英國受教育的我們法律界，其實在用詞方面是永遠是很嚴謹的。我年輕掛牌沒多久，二十多年前上過一次庭，那個是個反，但是我是用了個字，我說This gentleman 立刻被官說你說什麼啊，他怎可以叫得 gentleman， 我是很記憶猶深這句說話。所以就是 我們在批評一個賤人的時候，我們可以隨口而說，但是從官的角度來說，如果他說是諷刺，我想是sarcastic的意思，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一個很重的詞。司法覆核在我們是應該是高等法院條例53條，其實司法覆核是很窄的，主要來說是有兩個元素，第一個就是一定是 受司法覆核的機構是有我們的public element，是有公眾的因素，然後才可以管理，不會去管理階層或者一個我們的tribunal。第二方面就是牽涉到一個行政法裡面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法院永遠好像楊薇大律師所說，不是用來做 政治的避難所，或者是一個政治上你要我做出一種裁決，這個根本是我覺得是會影響我們司法獨立這方面的事。有很多以前公民黨所提起的司法覆核，是因為這個是我們覺得是一個 最後的last resort。首先公民黨作為一個政黨是不會說 提起一個司法覆核的，因為根本我們不是一個當事人，也不是去撩人家去提一個司法覆核。但很多時候，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如果在公眾的範圍裏面很多時候人家會要求你 這個官司因為事實上是有一些公民黨的黨員去做打官司的代表律師都不是等於黨去打官司的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身份如果你是醫生你又是公民黨的黨員難道你說公民黨去醫好這個人嗎當然不是醫生去醫好這個人一樣的道理但是剛才黃國棟你說得很對 當事人就可以去法庭尋求司法覆核覆核是甚麼呢覆核的程序覆核你的決定不是等於法官可以代替當權者幫你作一個新的決定他只不過是說你程序不對你法還重新考慮電視發牌一樣如果就算黃維基去做司法覆核都不是等於法庭去發牌給他因為法庭不等於是發牌機構不是行政會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他只不過是說你程序上譬如你應該明明說了 你程序上改了一些程序漸進這其實是相反的因為程序上是不對的你法還重新考慮電視發牌一樣如果就算黃維基去做司法覆核都不是等於法庭去發牌給他因為法庭不等於是發牌機構不是行政會議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他只不過是說你程序上譬如你應該明明說了是沒有設上限的你突然加了一個因素叫做循序漸進這其實是相反的因為程序上是不對的你可以說程序上是不對或者你說應該是通訊局或者以前廣管局是給意見的你應該考慮的意見的時候你應該給一些資料廣管局你不可能說他那些做完那些建議給你你自己又私下要去改了那些遊戲的規則改了一些準則然後再做一些顧問報告然後又不給通訊局那你這個程序上可能錯了就算是法院接受這個程序上錯了他都是說這樣你法還回去行政會議那裡去重新看一次都是這樣的絕對是的因為我們行政法下面如果你是程序方面出錯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司法覆核 陳雲毅教授所撰文所講的一個基本法委員會他是比較保守一點的人他都可以說是屬於建制派的因為否則中方都不會委任他做基本法委員會大家如果覺得是一個比較建制派的一個廣大的教授還有我們很高山仰止的李國能大法官都是出來講話的話 那個嚴重的程度已經是大家一定要關注現在的立法局或者我們行政會議的成員說的說話你不對就是司法覆核其實逐一點說一句就是說我是大了你不妥我告我吧 這是一個很挑逗性的說話亦都是絕不負責任的說話挑逗人就是開始鬆起大家都聽到你告我我心想起我起了雞皮我覺得是無賴我擺出來是這樣的你告我吧葉劉淑儀的態度就是我不用告訴你你知道的是不用告訴你這個是這樣的一向都是 所以有些人說你如果要查就是衝擊行政主導，我想說你行政主導你也要自己尊重一下你自己，如果你的決定是不能夠有道理去服人的，那別人是要挑戰你或者要去調查或者要去你披露文件或者要求你解釋，這個不是說 人家是衝擊你的行政主導，是你自己在自毀長城，自己衝擊自己。我想問，如果他真的舉例，他真的司法覆核，然後最後判決出來，要可能行會那邊去披露一些資料，那是不是算是法治又衝擊了行政主導呢？這個說法到時我不知道。阿羅范出來說 西環不是干涉什麼，因為你是用PNP 即是我們的Power and Privilege 特權法來要求的，就是衝擊行政主導，就是衝擊行政會議的閉門這個原則。如果是這樣的推理之下，任何行政會議他們所決定的事，立法局是永遠都不可以用PNP的，這是一個 很不邏輯性的答案，尤其是那位女士是行政局的成員之一，利益衝突得這麼厲害，可以很多人出來說很多事是令人很不舒服的。說到說這件事是不是真的民意覺得不對呢，其實昨天好像有個中大的學生是拿了獎之後他是說了一些話出來的。 是啊，我覺得我們可以休息一下，回來的時候我們都應該討論一下這個中大的學生，我覺得他真是我們的榜樣。是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年文，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D100自己有台。 我不敢洗碗，我洗碗戴了手套就像斷了，那個沙太極那時候都是粗魯太極，不是我抽筋而已。這些旁門左道的事情我是不會在我的學院裡面去影響我的學生的，如果個個都學這些東西，我間學校就個個變成尖瑞文。 你叫我尖瑞文同我退學嗎？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上午10點到下午1點，尖瑞文、李麗蕊、戲劇之王。獅子山下，一個你同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 我在1921年在油麻地的廣華醫院出生，我是香港人，香港始終是自己最熟悉的，但是雖然你說現在變得怎樣都好，但是我覺得很不公平，如果你說找到兩個臭詞就說要走的，有很多人他走不到的，聽到你這樣說，他覺得會人生很沒有希望，我覺得我不是說偉大到為了大家，所以你是誰啊，你走了就知道了，出一分力，就算別人覺得你沒有影響力，你也要自己出一分力。 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100自己有台，狮子山下主持，岑建芬、杜汶泽、陈恩健。 人間感言，李錦雄。正所謂物以罕為貴，有些食物根本上就並非特別好吃，又並非特別有益，但因為罕有變成珍貴。松露有一個例子，松露的昂貴因為它是種植不易，要找野生的品種都困難，加上氣候的變遷，適合松露生長的面積的地方日漸減少， 松露的產量當然都減少，市場的需求增加，令到價格是不斷升高的原因。 其實 松露是长在地底下的菌菇，当孢子成熟的时候，真菌就会释出多种的元素组成的香气，以吸引动物去靠近。原来挖出松露一定靠动物那种嗅觉才找到最好的松露，有时用猪，有时用狗去找松露。松露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味道，所带出来是一种特别的气味，所以形容松露的通常不是味觉，而是嗅觉，梅味、蒜味、土味和洋葱味等等。其实它真正的香味是从哺乳类动物荷尔蒙的化学成分是十分相似，因此食用松露只闻一闻都被一种是吃了麻药感的沉醉的快感。松露的品种繁多，以气味最浓烈的松露是最为昂贵，就是意大利的白松露和法国的黑松露，市场价格相当波动，有时甚至透过公开拍卖价高者得，价格更加会是抢高。其实真正的松露的气味大概在出土之后几日就会慢慢消散，为什么慢慢的未消散仍然价值高企呢？原因是因为增加了一种味道，叫做虚荣感。 人间梗宜，李锦鸿。 重新发回这三个牌，其实这个我深思熟虑之后觉得这个都是始终是一个唯一的彻底解决的方法，否则的话呢连住下来很多，包括免费电视续牌，包括三支频谱分配等等呢，其实一环扣一环呢，将会是即是这个问题是会挥之不去的。 其实青少年和政府是不应该站在一个对立面上面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听民意之后跟回民意的趋向去施政，这样这样香港的青少年才有机会可以和政府联手去令到香港变得更加之好。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余若薇、黄国彤、卢仙娜。 其实黄国彤啊，应该叫你彤定动咧？彤 彤啊， 系 黄国彤啊，系啊，我住系啊。头先我哋正话听到有啲生僻嘅，就系、是、我哋嘅中大学生系邓敏林小姐所讲的话，你听了之后，阿俊，你的感想是怎样？ 我非常佩服，我觉得呢，即是她说，我今天都在自己的 Facebook 留了言，我就说，即是有理有节，其实不需要很多手势，也不需要声音很大，但是你一样是可以铿锵有力，即是讲了你想讲的说话，还有那个效果呢其实非常好的，因为你看他的态度和用词呢，其实都是我相信他想过的，他也都在 Facebook 上面有个留言的，我都想读一读他的留言。他刚才你说中文名是邓敏林，英文名是 Bonnie Tang， 他说自己 share 自己说的东西或者自己的东西好像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大会说要从99个年轻人选5个然后表扬他们，他说我觉得我赢是因为每天都想有个人在梁振英面前大大声声咁讲，你可唔可以跟民意施政咧？咁佢话事后好多人都问我，你惊唔惊？佢话事前有冇同人哋商量过？咁佢话台上面咧，佢冇多谢到丰盛嘅其他嘅朋友，因为其实佢得奖就因为佢成立呢一个丰盛呢一个机构咧，就去帮助去收一啲食剩咗嘅食物啊，嗰啲尤其是大餐啊嗰啲咁就去帮助一啲穷人啊咁样样。咁佢话佢上咗台，佢冇多谢即系丰盛其他嘅 partner 啦、老师同朋友。 佢应该就 footling 就 系应该系 系啦，嗰、那个 好好嘅。咁佢就话因为我知道咧，同埋与其多谢你，佢话你哋更想我喺台上大大声声同埋梁振英表达我哋一致嘅意见咁样样。咁佢话网上留言赞我有勇气，但老实讲，净系得我一个人咧，就梗系惊死啦。不过呢你们就即是没有惊过这个封城会怎么样，甚至大力鼓励我要把握机会表达意见，我觉得你们跟我一样在台上。其实真的很好的一个 留言。 还有我觉得他刚才我都说他即在台上讲一番说话，你有没有留意梁振英的表情？ 拍手很犀利， 真的 但我覺得他有點尷尬，你看到梁振英有很多尷尬的樣子，但他又要拍手。不過他一樣維持笑容。 應該是大方接受這番說話，我覺得他拍手也是好的，但達到的效果真的很值得我們大家聽聽他親人，我們更加值得跟他對話，這個更加值得。很難得，很難得。喂，Bonnie，Bonnie，多謝你，Bonnie你好。喂，Hello，Bonnie你好。 其實我沒有想到回響會這麼大，因為始終不是做一些很激烈的示威行為，其實也都只不過是說了幾句說話去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我想市民的回響，對比APA那次，我想是因為由APA那件事到今天的話，大家對政府的不滿又再升級了，所以才找到一個所謂的出口去宣洩大家的不滿。你講起APA那件事，其實你覺得你自己這次的做法跟APA做法是不是有點不同，你是不是想過那個表達的方式應該有點不同呢？ 我想差很遠，其實因為APA那個始中是學生的畢業典禮，但是另外一個始終主場是清潔，就不是學生，變成我只是拿自己的支持，即是屬於我自己的20秒，我就說一些我自己想說的東西。 所以其實不是打算騎劫的活動，也沒有打算做什麼，其實純粹是既然一個這麼難得的機會，就站在我旁邊，我就表達自己的意見。他事後有沒有幫你，特首有沒有幫你有任何的回應，有沒有說什麼？沒有，他沒有。那你說了之後，你自己的感覺怎樣？ 我講完之後現場未拍手掌，然後那一刻我就感覺到原來大家雖然看著特首支持、頒獎，其實大家都有很多話很想跟他說，但是說不到。那我想那一刻其實是幫了在場的很多人都是說了一些他們很想說的話。你覺得特首聽你說話的時候的反應是，你覺得反應是怎樣呢？ 我覺得你剛才不是說他在笑的，然後其實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如果真的這麼近距離看著他笑，其實我自己覺得整件事挺不親切的。即是你覺得他的表情和他的笑容其實有少少假的不親切，是不是這個意思呢？我假是不 我想他不止假那麼簡單，你看著他那種笑你就會開始想，究竟他是不聽我說話的呢，他是不聽得入耳的呢。我應該我應該我supposed應該很嚴肅地跟他說話，你不如聽民意吧，但是為什麼你還笑的？可能一直說的時候一直心裡會想這些東西。我自己有個感覺就是， 如果我是站在你的位置，我看著他這樣，我覺得有些是瞻仰為榮的時候，是在提緊一件事，因為是一個很硬的表情。我想用現在一個比較流行一點，我嘗試，這個很膠，用我們的說話，很膠，很膠笑，很膠笑。 很僵硬，有少少假的感覺。 我想很膠，他的手也好像拍子一樣，一二三四，他在數拍子，然後頭又回頭看下面，一二三四。那個膠字不只是說沒有人性在裡面，我們經常說這件事，膠形容真的沒有人性，沒有這個人的因素在裡面，純粹就是可能才說的，就是這個拍子，或者可能他按照他既定的程式啟動了， 那他就照做了，笑又是這樣，拍手又是這樣，基本上他跟你是不會有交流的，這個就是交字的用法。我想問你本身構思講這番說話的時候，你有沒有一個期望有產生什麼效果，還有事後是不是達到你預期的效果呢？ 其實我沒有預計過會達到什麼效果，因為老實說是怎麼說呢， 是纯粹知道他会来颁奖，那我没理由跟他握个手讲完多谢应张相就走，好像很对不住自己咁样，也都很对不住话我话晒都去过政总集会过几次咁样啦。 你自己有去过参加政总集会？ 有啊，有去过噶，系啊系啊。咁、我自己都好想见到发牌咁样，咁冇理由咁样多谢完就走噶、咁所以就嗰阵时就如果佢真系嚟嘅话，就一定要讲呢件事嘅咁样。咁但系又原来佢真系嚟噶，咁因为我一路都觉得佢唔会嚟，原来点知心心心真系嚟咁样，咁我就即刻一已经要 rehearsal， 我就同我个另一个都系封信嘅朋友讲，我话咦真系梁振英嚟啊，点算啊咁样，我又话你快啲帮我写 script 啦咁样，咁就帮我写嘅即刻，咁我就再铲咗几句咁样，跟住就上台讲咁样， 即系好快好短嘅时间准备， 好快噶，系啊系啊，咁冇所以变咗根本就冇时间去谂，哇做呢件事有咩后果噶，会点啊会点啊咁样。 OK， 如果俾你再做一次，你会有冇修改咧？ 我谂应该都系会做，即系我唔知讲嘅嘢会唔会讲，即可能系讲嘅嘢啦，但系都系会照讲嘅。点解就系因为其实我即系因为由琴晚开始，好多人话你惊唔惊会有咩后果咁样讲。咁但系我觉得就系话，其实我做咗啲乜嘢要去承担一个后果咧，系咪先啦？我只不过系 系 咯，只不过系一段我可以发言嘅时间去。我冇去多謝其他人，咁我去講一件事咁樣啫嘛。咁我甚至都係一路都係用緊我自己嘅發言時間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點解大家要開始咁驚，已經成我都未開始擔心，啲人已經開始幫我擔心，啲網上留言好誇張。 這個其實你講呢一點係好重要嘅，你即係周圍啲人咧，即係幫你擔心呢一樣嘢。其實香港人就我覺得太多香港人咧，就係顧忌呢啲嘢，咁變咗好多時候就縮咯。即是有什么东西不好了不好了，会有不知什么的后果的。 是 自己吓自己，然后你就不做。就是这个问题。 一个舞团就连一幕的稍微叫有争议性，或者自己觉得有争议性的整个幕就拆。 不是啊，卢生可能那个就不是啊，真的有人上后台跟他讲了一番说话。 但可能讲了，但问题是谁讲，可能那个人都是自己这样去想，然后去揣摩上意，然后去做而已。我觉得现在就是香港最大的问题。不是有些人呢，他自己真的可能在這個过程里面有所得益，他原来做这些事，他纯粹就是因为呢，就是他只是担心有些什么事会发生，他不想去承担个后果，然后去做一些事。 Bonnie， 我看到你 Facebook 后面最尾那里有提到呢，就是你说祝我们可以看到 HKTV 发牌的日子，那我想问你，你觉得香港人应该可以做些什么可以促使到 ATV 这个 HKTV 大家好快，他再做牌大家都上街。 我觉得站在市民的立场其实很无力的，就是因为你慢慢去集会又好，即是做什么都好，你其实你改变不到嘛，因为他在那个整个行政会议的决策这样嘛，那所以变了做的事情是无力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件事。 是即是有些无力的， 有些无奈， 很无力的。是啊，次次见到这些东西都 你推翻不到的，就是你好像所有东西都试过，即譬如说现在做司法复核，但其实我不觉得司法复核是可以令你有份个牌回来的。 其实呢我都成日听，现在可能很多人甚至我自己有时候都讲很无力，但我呢就是都听过有个人跟我讲，他说、其实呢现在这个情况不是最差，因为最差的情况呢是你连无力的感觉你都没有了，即是你无力，是啦，你麻木了，你觉得是这样，即是你不会有个想法，觉得无力，其实你觉得无力呢，你还会在想这件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你习以为常的，甚至可能觉得是这样的，即是 你不会说无力，应该是这样的，那个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你先觉得那样东西才是恐怖。因为我觉得好的就是今天可能我们还懂得去无力，但我们知道呢，其实个无力感觉是在于我们有些事情未做得到， 即是温水煮蛙，你还在觉得哇死了，煮紧我的了，怎么算呢，可能会熟的了，但是如果你觉得很舒服， 即是你是很多人觉得很舒服，其实真的很舒服，为什么要这么多事搞呢。还有呢，我想问一问 Bonnie， 我真的想问 你在颁奖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记得有位的颁奖者呢，他都会讲过一番即好像这样说话，就是支持香港价值，支持香港的 True Values， 有没有其实那是我朋友来的、其实我想讲呢， 我都知道他是支持 但問題就是當我們越令到更加多人一起去做的話，我想我們才會有一個機會令到一些事情去改變，但是就是這麼差的，可能大家如果沒有人去推動的話，我們未必會真的自己會做。我覺得Bonnie很尊敬，就是你今天去做了一件事或者昨天做了一件事，是喚醒一定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去想為什麼這樣的事會發生。還有我覺得Bonnie，我很佩服就是我覺得你選擇做那個方式， 和被人感覺是很誠懇，亦都很有禮貌。我很多時候覺得一個人去抗議，你有沒有成效呢？很多時候未必是看你說的說話是不是很激，或者手勢是不是很誇張，而是其實很簡單站在那裡，什麼動作都沒有，就是簡簡單單講幾句說話，亦都幾句說話其實是很有禮貌的，譬如你說的是很積極的，譬如你說青年人真的不需要對立的，其實我們可以聯手令到香港是更加好的。其實這句說話它本身的內容是很好的，但是你表達的方式是表達到其實是你對他一種批評。 但是你用的字，其實如果用了另外一種態度，亦都可以是變成不同的效果，但是你表達到抗議的效果，但是是一種非常有禮貌積極的講法，亦都是一些我們會叫正能量的講法，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是要拿捏的，是要你本身是真的有這樣的態度才可以表達出來的，這個我覺得是很多我們可以值得 我相信其實很多青少年人都是不想一天去政總集會，覺得其實很累的一件事，但是每個人都不覺得我可以去卡拉OK做很多事，但真的不要去政總集會。但是為什麼每一個人差不多一天都要去這樣去集會呢？就是因為其實真的想搞對抗，一定不是，純粹是大家都有些事情頂不順，就是要發聲。Bonnie，其實我想我們大家都會同意，就是 你是將你所想表達的東西很尊重地表達出來，這是很令人敬佩的方式。我是有機會看了新聞，剛才也有機會再看你當時說的情況，我自己感覺上你勇氣是很大的，因為你講到中間有一段的時候，你是停一停， 吞吞口水，然後再繼續堅持說自己要說的話。其實Bonnie你帶出的訊息，我希望是我們香港人聽這個節目，或者是我們的特首，或者行政會議，或者我們保皇黨的議員想一想，我們現在講的純粹是真的一個民意，你所代表的是其中一群人，是其中我們現在表達民意的人，是沒有分我們的階級、 我們的學識、我們的年紀、無遠弗至，全部人都是在說同一件事。如果這個不是民意的話，我想問這個是什麼？如果特首或者行政會議的成員還說這些是一小撮人的意思的話，我想請問你，在年齡的界別、在學識方面、在職業方面、在人方面，還有什麼是大過這些民意？ 大家心思一下，不要再躲起眼睛說是很小撮的選民要求他做一件事，這個我覺得是一種很不道德的說法。 是啊，還有Bonnie，我覺得你也是一個很清楚的訊息給了一些建制派和一些政府或者經常都批評一些反對他的聲音，就說這些是反中亂港或者戰骨頭的聲音，其實你是告訴他，其實一般市民根本不是想跟你作對的，很多時候他要求你聽民意，其實是一些很誠懇的聲音，你不要將逢生這些聲音都覺得是被人挑撥了，還有也同時說了給一些反對派，所謂叫做反對派的或者一些民主派的人聽，就是說有時候說話很斯斯文文，是一樣是 我很理解因為這件事從Audrey一看到你我就知道是這樣的今天又在這裡見到Bonnie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希望在香港上香港年輕人代表香港人多謝你我自己感覺其實我想很多人跟我或者跟Bonnie都有同一個感覺就是 很無奈無奈是沒辦法的但無奈不是等於你不去做無奈不是等於你不去堅持在這個無奈之中仍然的堅持才可以表現到我們的風骨我們的氣節這個很重要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不同聲音的就是賤骨頭其實你說是表現到風骨的骨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我覺得現在看到香港太多是軟骨頭甚至沒有骨頭我覺得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你有軟骨頭又有沒有骨頭的話我真的覺得不如就粗粗地做住賤骨頭先我覺得有些東西最少有骨頭最少有骨頭先你不要骨頭疏鬆雖然我的年紀開始差不多 可能都要吃得多蓋大講真有的話有骨頭起碼我就知道自己可以站得直在哪裡我覺得對教細路都很難搞因為如果你說有些人沒有骨頭搖風擺漏今天又說一件事明天又說另外一件事或者他講說話或者寫文在一套但是投票又另外一套你怎樣教年輕人或者下一代作為一個榜樣 或者政府真的不對然後我投反對票或者他說我罵到不得了但我反對你要求他解釋然後就叫你去法庭或者說因為這個又會衝擊行會保密制這些邏輯真的很難解釋給一些想知道道理的人聽的你覺得是不是老師說教學生都難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反證我經常都說香港有很多人可能提醒我們有時候我們都會留意一些自己身邊的朋友或認識的人他有思覺失調我很留意不到但你打開電視你看到立法會你就發覺原來其實是有真的很多不過全部都在立法會裡面我覺得這個有一點<笑> 我有很多人聽人說他是不是思覺失調我覺得有時思覺失調可能是一種精神病或者你真的是自己不自覺你沒辦法 You can't help yourself 你真的不自主控制不了但是有時我見到行會說的說話或者最近尤其是我的感覺就是 他自己信不信的好像蔣麗雲出來說鍾樹根說的說話他反反說而已他其實很支持王維基的他其實是一個堂堂的真漢子我心想你說話的時候你自己信不信的思覺失調那些他真的沒辦法的他是這樣的因為他自己有一個病控制不了但是這些人他自己說這些說話的時候他信不信呢他信的 我覺得他相信的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話我覺得他沒辦法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一定要說服自己我真的相信的如果他不說服自己他真的會思覺失調你想想所謂去到一些人可能真的所謂的奸惡去分有時候你自己說的時候你不相信其實更好一點剛才我說的就是你只會想一想你稍微的良知 有少少觸及到可能觸碰到那裡你都要想一想是不是這樣呢但有些人去到已經不需要想自自然然你想想我們的特首其實他說話是不需要經過那個步驟條件反射自然他的條件就是會露出那個笑容用那個手掌拍出那些聲音講出那些說話然後大家覺得這樣也可以 他完全是沒有東西他不需要經過過程我擔心的是什麼呢有時候我們香港人經常都覺得大陸很多東西是假的經常人們怎樣做假的雞蛋又假什麼豉油又假很多東西都是假那是不是 有一種這些因素在裡面就是你覺得這些不是問題的所以我聽見這類說話的時候我就擔心了因為香港是不是在走這條路就是你覺得假的東西其實是當真的因為國內是有一句說話的就是什麼東西都是假的反而是假的就是真的就是這個意思就是沒有東西是真的那我就是擔心說我們香港就是現在報向那樣東西因為你在說的說話明明是假到真的沒得再搞或者你笑容就是說很膠的那些但是你變成這些是自然常態來的 大家都是自條件反射自然式的我覺得去到那個階段其實中港融合已經做到全面是人心回歸你可能在想的就是你想想領導人說完說話大家就在拍手掌你想想那個情景是幾千人在那裡同一樣拍法大家那個笑容表情都是這樣是不是真的這樣大家是不是覺得那些說話真的這麼真知灼見不是的不過你去到那裡你就要做什麼然後擺回來香港其實 特首現在正在做的就是告訴你接下來是這樣做的我們告訴你如果你一天去這樣其實我們真的已經是可能你拍手拍遲些都壞了那個節奏不用怕因為我沒有拍子的好我就是最怕我拍錯了因為內地的演講是有一定的是的到最後會升高幾拍的那些然後你就知道那裡有Q給你的 你不用怕不懂拍掌我們普通話平上去入第四星一上去那裡大家來吧我們的是新聞的時間大家要停一停那裡未去新聞之前其實我們剛才說到兩個題目一個就是思覺失調思覺失調最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林煥光先生或者新聞之後我們聽聽 大家對於林煥光的言論還有我們也有講到就是一個風骨和氣節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是有一個表表者的就是我們通訊局的主席 Ambrose Ho 何佩謙先生有傳聞何佩謙是公民黨人 Audrey 到時你要解釋我們可以回來繼續討論一下 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 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五六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 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 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 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 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 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元 這1000萬只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 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話可以加入成為自己有 以及使用我們收費的重溫服務 但如果D100得不到公眾的支持 我們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這樣說我們盡了我們的力量完成了一個歷史的任務 但我當然希望D100可以細水長流 永遠為全球的華人服務提供一個獨立的聲音還聲於民我們只有自己有行公義 浩蓮文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 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 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 無言感激 D100每日早上8點到凌晨12點 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年文，自己有台，我哋有自己有，你哋有自己有台，D100，自己有台。 向上游，原来在管理学上面有个叫彼得定理，原来是对的。彼得定理的说法就是上司是必然无能低能的。你爸爸，你自己做老闆，那我们这些打工仔，从第一天开始，过了十三年是未升职的。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司徒永夫、何凯婷主持向上游。 掌权天下，黄嘅经济里面咧，2014年咧就开始行顶卦嘅第四爻，系顶截足其腹屋，即系顶断咗只脚，里面啲食物咧全部掉晒出嚟， 好得意嘅现象。九四呢个卦咧系个外卦嚟嘅，易经嘅卦里面咧下边嗰三爻咧代表内，四五六咧就代表外，即系我同对面九四呢个咧系对家嘅，即系话咧有机会美国咧系弱督十年。 星期日下午1点到4点，蒋康文博士、梁家权 D100自己有台， 掌权天下，全部是有得解的。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重新发这三个牌，其实这个我深思熟虑之后，觉得这个都是始终是一个唯一的彻底解决的方法。否则的话，连住下来很多包括免费电视续牌，包括三支频谱分配等等，其实一环扣一环，将会是这个问题是会挥之不去的。 其实青少年和政府是不应该站在一个对立面上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听民意之后，跟回民意的趋向去施政。这样香港的青少年才有机会可以和政府联手去令到香港变得更加好。早晚呼应， 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余若薇、黃國彤、盧仙娜，我們回來了，剛剛那一節的時候，黃國彤說我要介紹一下何沛謙和公民黨有什麼關係，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都可以想像，逢親有些人讚某某人，前幾排很多人說何沛謙是何方神聖，讚他在通訊局或者前廣管局和兩個電視台，這個是真漢子也好，或者真君子也好，總之大家很佩服他，你看到在網上，於是你可以想像，立刻就有人會來講這些說話，很大篇文章。 於是整篇評論在文匯報的標題寫著什麼呢？ 就是通訊局豈能凌駕行會， 何沛謙與公民黨關係令人疑慮，意思就是公民黨又不知道怎樣操控了何沛謙。最好笑的是內容說有什麼關係，他說為什麼非比尋常呢，這裡這樣說，他說何沛謙究竟是何方神聖，原來在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的時代， 公民黨曾經有人不知道什麼，他沒有說哪個人，公民黨曾經有人向特首推薦他出任律政司司長。我真的覺得真的挺好笑，如果有任何人了解當時公民黨和曾蔭權時代的時候，你可不可以想像公民黨去跟曾蔭權說，喂，你委任什麼人做律政司，是不是你委任什麼人做律政司，你想害人你就做。 推薦一下袁國強，推薦一下那些，他沒有機會做，你總之你應該是這樣反過來推薦誰，就好像我做不到蔣麗雲，蔣麗雲就會說，這個中時根都是真漢子，說反話，我不懂做，我想學都學不來。而且那個社評那裡有一段是 很大字，令人疑慮的是，通訊局主席何沛謙以公民黨關係非同尋常，多年來 对于公民党的政治活动密切配合。逗号，当中是否有人利用首相权力，逗号，企图冲击原有的行政主导和上下级关系，逗号，值得社会各界正视，句号。 其实个内容是讲咩咧？他指什么呢？ 就是说是一种阴谋，逢亲有人夹个头出来讲一些不啱听的东西， 那就跟公民党有些关系了。还有他讲的什么政治活动密切配合，那就是讲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有些什么政治活动是密切配合的呢？ 我从来都不知道。有什么免费的中医那些他有去过是吧？ 我不从来都 没有。你选择班他有没有教过？ 他都不出席公民党活动，也都不是公民党中人员。但是呢，就是我们是有同一个写字楼的，这件事他反而没有说。 是啊。 但因为你知道大律师的写字楼就跟律师楼不同的，即律师楼就是合伙人来的，即你要大家是合伙一起是做这个法律的执业嘛。王国栋你知道你最熟啦，是不是？那大家一起就集体即接了有生意啊，大家要可能要分红啊，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即在那个在这个合伙的生意里面有不同的股份啊，这样啦，那也都要共同即分担的支出啦。但是大律师呢就是不同的，即大律师是每个人呢都是用，如果用国内的语言呢就是个体户嚟噶吓，即系我哋每个人咧就唔系合伙人嚟嘅，我哋可能系共同咧分享一个写字楼，咁就你变咗咧，你睇下你间房大定细咯，咁你咪要分担咪租几多部分咯，即系如果我房大你一倍，系啦，如果我房大你一倍，咁我咪俾大你一倍嘅租咯，咁你有十个人，你咪根据你个房嘅比例，你所占嘅地方嘅比例，你咪分担嗰个租金咯。另外你请你自己嘅秘书啦，咁你可能有啲譬如清洁啊嗰啲，咁你分担啦。但系咧，最大的不同就是你收入是完全是你自己个人的收入，你接多少个案件，你去法庭你做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收入来的，你就不可以，即是我们的行规来的，我们不可以跟任何人去分担是我们那个收入的。所以即我和何沛謙可能是即同一个写字楼，可能即分这个租，但是呢就即他还他的案，我还我的案，还有我们还有一个保密的责任的，即当事人、啊、做什么，我们不会互相 交流的，甚至可能呢我们打对台都有的，即同一个案件可以他代表一方，我代表另外一方，都即会经常有出现的咯。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法律界啦，是大律师要保持他的独立性，然后他才可以是好像架的士一样，当他接了个客进去，他会全程是将个客带到个目的地， 还有你不能拒载的，你不可以即你的士等于一样，你如果你跳上去的士你说我要九龙，他说我不行，你可以说我去警局车我去警局，你可以这样的，即同样地大律师一样，就是即如果你是在你的范围里面，你是你能力范围可以做得到，你有这个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接个案，你不可以说哇乜你是告政府的，咁就唔啱啦！如果唔系我因为我一定净系撑政府，我唔可以代表你告政府嘅，咁就违反咗我哋大律师嘅行规，其实系纪律处分嘅。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候，啲人话呢个公民党嘅官司，根本嗰个党员佢就唔需要话俾你听，佢唔需要同个党，佢唔接受你嘅批准，佢又即系唔需要同你交代，甚至佢保密嘅，佢应该即系向佢当事人保密。你亦都冇权俾佢接任何案，因为如果你叫佢唔接嗰个案，其实佢可以咧系受到纪律嘅处分嘅。咁所以呢个系即系好明显嘅行规。 咁所以即系讲到呢度，咁我就唯一听到咧，就同何沛謙，即系公民党同何沛謙嘅关系，其实即系只不过大家就系同屋主嘅啫。是不是呢？我真的想问清楚而已。啊，即是有什么政治活动啊，那些没有，是不是大家是同一屋檐下，就是 同一个写字楼咯，你可以说是那个方面的 屋檐。 那挺 好的，我觉得资中联办最近买了很多物业，我觉得不如在里面租一个单位在里面，我跟他的关系又密切了很多。 同业啦，最少。 那是的，真的，我租用他的物业应该很好的，这件事想得过，真的，我洗底最好了，真的。 所以在整件事里面呢，可以看到我们的通讯和广播事务管理局的主席阿何，我们资深大律师呢， 是 在这方面来讲呢， 其實是一個獨立的人士，不要因為有人是當仁不讓，守住自己的崗位，說了自己應該說的話，寫了自己應該寫的信， 那你就開始抹黑人，我都呼籲一下，大家可以打電話進來討論一下，無論我們之前講的題目或者他們有興趣的題目，電話是大家都知道，1831139。我們講回何沛謙剛才你講他應該做的事，因為這個文匯報的標題那裡其實 第一句，剛才我們說的第二句，就是他說通訊局豈能凌駕行會，這個亦都是對通訊局本身的批評，通訊局就是一個法定的機構，它是一個諮詢的機構，之前它前身就是廣管局，事後就和所有電訊一起合併了，變成現在的通訊事務管理局，除了主席是何沛謙，是一個資深大律師之外，其實有其他人，我知道你，譬如王應時都是應該是通訊局裏面的一些委員，所以亦都有他們的副 副主席應該是政府的何淑儀，所以他們秘書處也是政府的公務員，所以很有趣，你看到《文匯報》這個只是說何沛謙一個人，事實上他是作為一個委員會，他不是過 別運作，他都要整體，我相信通訊局要出的聲明，最近大家記得上個星期看到通訊局出了一個聲明，雖然何沛謙沒有出席到星期五的IT事務委員會會議，但他出了一個好像五頁紙的聲明，因為大家將他的五頁紙跟特首的六頁紙沒有六頁飛箱，但他每一 個點都回應了政府，所以就變成了這個文匯的標題，就說通訊局豈能凌駕行會，就覺得我想他針對他的五頁紙的聲明，就覺得他是不是針對行會呢。而且這個評論就好像余若薇大律師所說的話， 其實通訊局，余若薇所說的，余若薇所說的，其實有兩件事是差，第一就是通訊局其實它的決定是一個集體商議出來的決定，它是看了很多文件，然後大家一個集體的決議，它是一個我們所說的一個法定團體 statutory body， 它有自己的獨立性。如果你是要評論的話，第一，你真的不要只點主席的名字出來，然後加以評論。如果你這樣，我不知道你是抬舉了主席，還是抹殺了其他委員會的貢獻，在整件事之中，這個是其中一樣。第二就是通訊局本身來說，好像Audrey所說，是一個 consultation body。 在整件事上我们很质疑的就是我们政府由头到尾讲HKTV的报告有四份， 但是有两份是在通讯局报告之前做，而通讯局的报告做了之后，他自己再做多两份， 也好像刚才Audrey所说， 他做了那两份additional的另外的报告 是没有给通讯局再去参考的。 当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只是觉得有些东西是我不对听，我就再加些料，而再加些料来讲，我根本就不想你再去考虑这些料。如果在这方面来讲，是一个很大，可能是我们所讲行政法上面所讲的，是程序上的公义， 出了錯，我覺得那個問題不是說誰凌駕誰，即是他說通訊局豈能凌駕行會，其實通訊局沒有凌駕到行會，因為通訊局其實是很小心，是跟回他那個法定的職能 是行事的，因為法定職能是什麼呢？你想想，2009年尾和2010年，政府就呼籲大家去申請這個 免費的電視牌照入了三份申請全部都是罕見的於是程序上就是由當時的廣管局審核看看你符不符合條件因為你要根據政府立的四大準則多少因素去看他就根據四大準則找了兩個獨立 顧問公司做了報告當然這些全部都是他內部的事他出了兩個報告但為什麼後來知道有兩個報告 TVB和ATV就去司法覆核了他就說你給了牌我12年裏面你不要發牌給另一個人你不要亂發牌所以當時的廣管局就給了一個建議就覺得看完那三個申請者之後就覺得他符合了所有的準則 所以當時在2010年的時候就已經建議了政府 就是去發牌行會去發牌給三個申請者因為全部都符合根據當時的政策就是說你沒有牌的上限那你就要發牌給這些申請者 但當時TVB和ATV知道之後 就去司法覆核了他就說喂你廣管局這樣不對因為政府不應該發牌因為我現在還是我們那個牌照的期間你投資了這麼多你怎麼可以發新牌呢當時他們司法覆核就輸了 法庭就說ATV、TVB都沒有權做司法覆核 所以就在變了時間就拖長了另外也是你看回行會現在出來的權威消息就說另外還有兩份報告兩份報告的顧問報告日子就在這個通訊局 或者當時廣管局的建議之後所以你變了大家都知道雖然本身的程序是在內部的程序通訊局的程序是內部但是現在我們出來的資料原來是有四份的顧問報告兩份就是當時廣管局做的兩份就是後來行會之後再做的但是他就沒有回去給當時的廣管局 就是說現在我多了一個因素就叫做循序漸進這些就是何沛謙和通訊局最近五頁紙聲明就說清楚就說我們那個程序我們根據的程序當時的政策就給了建議就說發三個牌亦都解釋就覺得人家申請的時候你給的資料我是靜態的嘛你告訴我你現在是這樣做 你不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就說我估計我有個水晶球估計將來如果競爭的時候誰會死的嘛你到時的市場會變你的經營者也可以因應市場變化而去謀生所以他的廣管局就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不可以排序我亦都不可以去選 誰應該發牌總之我根據程序我就做了給你三個都應該發這怎麼可以是說他凌駕行會呢你應該說他根據他的職能做事是你行會自己違反程序公義和自己偏離了你自己本來那個發牌不設上限的政策才搞得這麼大頭罰出來而已我是有幸看過那五頁紙 的那個信廣管局那個之前上個星期五立法會那封信我很記得整封信第十九段他十三、十四、十五是講出他自己的職能以及怎樣去做出這個決定那個inference是怎樣推論出來第十九段也是他講得很清楚就是由2013年2月以後 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絕對沒有再諮詢過他們亦都沒有接觸過他們在這方面大家會有個疑惑另一方面來說這封港管局的信出來之後其實會不會引起大家應該一個討論或者各方面我很記得蘇錦良局長的回應就是 港管局的報告出了之後我們自己再作決定沒有再諮詢港管局我們是問過我們的DOJ

我們想聽到要知的東西你問什麼人家怎樣回答最簡單其實我覺得由始終他都沒有釋除所謂公眾的議論因為我想我們大家稍微將官員的答覆各方面的東西稍微抽絲剝少少簡其實都看到中間很多東西就是這樣胡混就過去了我覺得這個到今天我們都覺得是不妥當的地方就是這件事但是我又在想《文匯報》這個說法黨部的說法我又覺得合情合理 因為他覺得為什麼港管局來一個人說針對的就是何沛謙一個人正如行會說來說去都是一男子可能他都是這樣想最後其實都是你在搞的不關其他人事因為我都是一個人搞我就知道是誰負責你那邊當然是對口就找了一個人出來頂了他所以就是何沛謙就矛頭直指你我就從來都不計原來你的整個委員會有其他人可能對這個報告或者可能對這個評價責要是要作出一個 一個責任我想他就想法是一樣的我又再呼籲一下聽眾打電話進來183-1139我又想補充一件事因為我們開始節目的時候我們不是講到李國能李國能不是說司法覆核不可以解決這些政治的問題要回政治的舞台同樣的道理我想說因為剛才黃國棟你提到政府解釋蘇錦良解釋就說我拿了法律意見 御用的大律師英國大律師和律政司都說是合法的我想用回李國能的說法很多時候你做這些決定譬如你說應不應該發牌你不是說我的法律的程序總之我完全合法我就等於我是合理合情一般香港人很多時候他未必 明白你的法律條文裏面的字怎麼寫那個字如果這樣寫就一定要回去問通訊局或者廣管局如果字幕是這樣寫就不用通訊局問了有時你看一下整件事你合不合乎一般人所理解的一個公義才行你明明政府告訴別人 我現在可以發多些電視牌你符合要求你就可以來申請又是你明知道當時負責這個範疇的官員當然協助王維基去租地去做申請人家王維基也很趕快去投資大家也看到他 推出來的就是第一集的劇集都已經是 很受歡迎明明最有誠意最有能力想改變現在那個悶局一黨一台獨大的生態你就殺了這個我理得你有沒有依足法律程序去問通訊局或者廣管局你讓我看到表面的東西都不對都不合常理然後你說我問了英國御用大律師他說他合法的<笑> 我覺得有一件事正正是這個最後他都說可能是市場會引致過度或者惡性的競爭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所有牽涉到發牌都應該有同一樣的考慮以後銀行來香港你就想想其實你不給你的原因就是怎樣我怕香港是承受不到我幫他們回答這個特別的市場來的現在幾特別不是茶餐廳不是茶餐廳十間茶餐廳十間茶餐廳但問題有些大的飲食集團一樣都有些是倒閉過 可能過百甚至過有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的一些受千人 浩年敏。 我们有自己有， 你们有自己有台 D100 D100 自己有台。 租售物业轻松写意 Hong Kong Homes 经纬物业全心全意拥有强大网上住宅搜寻平台24小时不断更新优质楼盘资讯丰富简易覆盖全港配合国际化专业代理团队和庞大高质素跨国企业租客网络加上完善客户售后服务你要放盘或者租楼首选 Hong Kong Homes 经纬物业服务贴身令你称心想快点找到高质素的租客群就快啲打嚟经纬物业放盘专线6113571或者上 hongkonghomes.com.hk 网站浏览啦。经纬物业 Hong Kong Homes 揾楼放盘好轻松。 最好高歌欢唱解忧烦，莫在忧郁心里叹。 星期日晚九点开始。舞嘉宾主持陈洁丽 D100 继续高歌， 最好高歌欢唱解忧烦。 星期日晚九点到十二点 D100 keep on singing。 我哋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 系会为公众提供年终无休、24小时免费不停广播。 越多人听， 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高。 我哋提供呢个免费嘅重温服务咧，每位使用者咧，我哋要付出每日一蚊。钱从何来？一定系依赖自己有嘅支持。 你哋嘅支持付出 系为咗一个信念。 我哋将会喺年底前咧推出一个完善嘅重温服务。这个服务是需要收费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们 D100 的顾客都是自己有。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是属于大家的。 无论是自己有又好，使用我们将来收费的重温服务都好，都是表示对我们一种支持，我是无言感激的。 重新发回这三个牌，其实这个我深思熟虑之后觉得这个都是始终是一个唯一的彻底解决的方法，否则的话呢连住落来很多，包括免费电视续牌，包括三支频谱分配等等呢，其实一环扣一环呢，将会是即是这个问题是会挥之不去的。 其实青少年和政府是不应该站在一个对立面上面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可以聆听民意之后跟回民意的趋向去施政，这样香港的青少年才有机会可以跟政府联手去令到香港变得更加之好。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余若薇、黄国同、卢思娜。 喂，翻翻嚟咧，就系头先啊，黄国同你啱啱即系广告前咧，就话呢个恶性竞争啊，呢一番说话咧，我每一次即系谂翻起呢一样嘢咧。即係呢個香港電視發牌或拒絕發牌的原因，就是擔心惡性競爭，同埋擔心嗰啲員工被炒冇嘢做咧。我就記得咧，就係嗰陣時狐仙事件啊，你記唔記得？ 我記得 嚇。嗰陣時點解話當時嘅律政司就係啊梁偉斯啦？咁佢點解冇檢控到星島咧？嗰陣時講督數啊，即係話星島嗰個銷售量咧係督數啦。咁就檢控咗下邊嗰啲人啦，但係就冇檢控到個老闆喎。咁當時咧就係個律政司要即係當然公眾譁然啦嚇。咁然後律政司司長咧就被逼去立法會解釋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律政司通常咧就係話我唔解釋個別嘅案件嘅，咁所以真係要好特殊、好特殊、好特殊嘅情況咧，先至律政司咧會被逼就係就個別嘅個案咧就解話嘅。咁當時就胡仙事件咧，梁愛詩嘅解釋就係因為星島咧係一個好大嘅集團，就聘請咗好多員工嘅，咁如果佢檢控即係個大老闆咧胡仙咧，咁星島就會執笠啦，咁啊好多員工咧就 會影響到佢運作。 員工就會沒有工作，會失業了。這個解釋 大家都覺得我記得當時吳凱儀當時動議不信任梁愛詩 都是挺劇烈的，然後你什麼事都可以說的，大律師也好，不要發那麼多牌，茶餐廳也不要發那麼多牌，卡拉OK也不要發那麼多牌，酒吧也不要發那麼多牌，一樣的道理，因為你會惡性競爭，有些人倒閉，有些人會失業，香港電視你憑什麼知道他是會倒閉的那個呢？但是你現在即時殺了他，他即時有320個員工就已經裁了了。 他擔心將來他做不住，所以會有員工失業，或者擔心大家習慣了看香港電視，然後沒得看的時候他倒閉就會很失落，這些解釋怎麼能夠服眾呢？是很難服眾的，因為在我們商業社會是一種很好的一句說話，適者生存，你永遠是你自己去求存的。<笑> 當我們去到檢控這個原則，我們怎可以在檢控原則裡面加入一個商業因素？ 沒可能你是take into account 一個 commercial element 去然後make a decision 去做一個決定，即是在你的檢控裡面我加入商業的因素去決定檢不檢控。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的司法的制度在哪裡？是一個蕩然無存。我經常覺得 香港當然我們沿用英國的制度，我們的律政署，我們的檢控是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釋，但你要令人信服。但在英國的制度之下，我們律政署雖然也都是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釋，但是它的政府是民選出來的嘛，它是選舉出來的嘛。它如果選出來，你真是你律政署做錯事，你估它的老闆 上面的政府會不會被人由選票踢走？但是香港你永遠不可以找選票踢走我們行政主導的梁振英特首。 王國彤你剛才說的時候我不好意思結一聲笑了出來因為你一說到我們大家相信那句是適者生存我立刻想起星期五那天王維基去立法會的IT事務委員會的時候他第一件事你記得嗎他拿了一本書去然後他就說第這本書就是141頁就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香港人信奉這個優勝劣敗所以你說適者生存我就突然想起他說過優勝劣敗 那本書我也想說一說其實我覺得拿了一本書出來是一個敗筆三本名書之一敗筆是在於如果你今天還要拿梁振英說過的說話他寫過的東西然後反駁他是沒有意思的因為根本上他每天都在自己矛盾自我矛盾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什麼自我矛盾為什麼你覺得他是敗筆自知矛公子之盾你不需要說他聽他已經是這樣的他不是告訴他聽的嘛他告訴香港人聽的嘛但全香港人知道 已經何秀蘭然後潤回他問王維基那現在你還信不信我不回答這個問題我不懂得判斷我也想說一點我真的算是比較商業一點因為都是經營公司我們公司的 各位management CEO被人尊敬的地方 你考慮過所有的東西 Pros and cons 然後你自 即是去作出一個決定，你資源會無限的，你不會全部丟去做一樣，你可能會想想，我真的會分配，可能有效地運用擺在哪裡，以及哪個項目的機會大一點，但我經常覺得，如果政府說市場承受不了，我覺得他不是在想 他不是在想HKTV，他在想ATV真的不行，覺得你一進來ATV就會死了，但問題是ATV死其實都是有問題的，我都說過ATV死一定有很大規模的群眾活動，上街是慶祝的，都會令大家黯然難，又這麼多人上街，但問題是為什麼你不可以容許一個市場裏面，即是叫做適者生存也好，物競天擇也好，他真的有一些是不能去達到市場的觀眾，我想最重要就是觀眾的市民，他覺得喂 我是覺得不應該你存在的，但是他苟延殘喘到今天，我們都覺得都是很奇怪，純粹是因為他真的拿著牌照，拿著這麼珍貴的一個所謂大氣資源，但問題就是我們的資源如果用在這些機構上面的話，零收視的機構上面，是不是一個公平的一個或者可能一個公道的做法呢，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ATV是不是可以生存，TVB收視率有多少， 這個關興何事， 不是的，政府告訴你很關他的事，他說這個不是不跟茶餐廳的，一個電視台是很重要的，亦都當然你跟觀眾的角度，我有電視看很重要，但是還有一個角度，因為譬如我星期日我就去那個城市論壇，其中一個講者就是蕭永青，他說這個當然是政治的決定，你想想電視台是話語權，你做什麼革命，你第一件事就奪了電視台，所以決定誰有牌誰沒有牌，當然是政治決定。 先生有沒有叫你買樓？ 他知道我沒有錢賣，不過你想想，是不是有電視台就有話語權呢？ 譬如你說好像ATV零收視或者少收視的話， 我又真的覺得他真的有話語權，你平時不會留意他的，只要他當他一說這些就完全跟整個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大家就會知道，其實我覺得他是在那個方面爭取話語權做得很好，比到可能當權者覺得已經很好，有人幫我發聲，有些事我可能真的到今日我都不可以令到港台做這件事的話，我竟然可以令到ATV幫我做了，我覺得這個是他真的的價值，就是這一點。是不是呢？為什麼呢？我又不太明白，你要解釋給我聽，為什麼港台做不到，ATV幫人做到呢？那你看看誰做老闆，誰是老闆？ 想想如果港台今天還可以，大家還可以，員工還可以站在一個陣線上面去維繫他們所謂的編採自主各方面， 但我們可以很清楚判斷， 在ATV這個地方我們還有沒有一個空間， 事實上真的沒有，可能他就已經在說他的老闆是哪一位，在想什麼，在做什麼，剛才用過脫節，完全脫節，但問題是如果你將這些節目放在國內的話，我覺得是很落到地的。 我很相信他的節目應該是頗受歡迎的，可能在廣東省各方面，因為始終是文風或者可能大家的文化不同，有些事我們覺得是接受不到的，可能在其他地方是可以接受得到，只不過問題我們今天在說的可能是香港的電視台，我們始終是面對就是香港的觀眾甚至可能香港的市民，到底我們以哪樣的利益為先呢？ 到底是以將變為一個所謂的CCTV第十台，大家都記得當日王維基先生就因為說了這句話， 我不會令到亞視成為CCTV第十台，有人已經抽後就覺得是， 當日不是你說了這句，你再稍微乖一點做一下的話， 可能今天整個境況是不同了，他可能一樣在亞視裏面是做得很好。 那時到現在你將他兩件事拉上來看的話， 其實是不是中間有些千絲萬縷的原因呢？ 我可能覺得會是很多事令我們可以退敲的，但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就是當是兩間我們所說的免費電視台是佔用了我們的大氣電波，其實這兩個免費電視台的針對的目標和聽眾或者我們的觀眾主要來說永遠是以香港市民為準，絕對是你不可以說 因為國內或者鄰近地區是接受這些節目的，然後就逼我去看那件事， 我是不是很看韓劇因為它慢得滯我真的頂不住如果你看國內拍的片一個人可以雙手將日本那些可以撕成兩邊你應該看看那些快很多如果是這樣好話不好聽現在的香港的港產片為什麼在香港呢你上映的電影都不是很收得因為我曾經進去看過 我不明白他的get是什麼 我不明白他裡面拍的港產片是他所說的過癮那裡我拿不到因為他的主要不是賣香港他主要是賣回國內我真的不明白他說什麼我的老友都全部是很基層他跟我一樣爭辯不明白所以很多港產片為什麼在香港的上映賣得這麼差呢 因為根本他就不是cater給香港人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根本就不在意如果你說的話就是那一套一套什麼生肖那一套根本香港不能收得當然是大哥之中的大哥但你明白那套戲是拍給什麼人看在國內收到20億計的票房你根本就知道那套戲不是拍給香港人看但我想我們就在說 香港的電視台不是做節目給香港人看給誰看這個是免費電視台我知道所以你要用現在的生存我知道不是拍給香港人看是拍給新香港人看你扭了個新字現在是要流行這樣說的因為我們要跟隨人民日報的路線他說我們現在香港人要接受做新香港人我們這些是 你移民吧你走吧你可以變成一個新香港人如果你做不到新香港人的話你就不要做香港人你移民也好什麼也好你自己想出路但問題是香港真的如果當一個香港充斥著全部都是新香港人的話這個是新香港是我們不認識的新香港現在其實已經不斷在慢慢循序漸進在變緊了再不是我們大家熟悉的獅子山下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後不是不是在唱歌你現在在唱歌你將你自己每個人的努力去做一些事情你就有回報現在告訴你不是你努力的話我沒有給機會你我不是歧視新香港人但我昨晚還是走過我見到寵物店有個新香港人他買一隻狗仔他捉起一隻狗仔 找一隻腳捉起他然後他吹他的屁股去看好像看雞那樣看原來買狗仔是這樣看我覺得很過癮吹他用拿著腳吊起他然後吹他的屁股我買雞我只見到別人吹而已那是怎樣為什麼要這樣我不明白他捉起一隻狗然後看一隻狗對不對 我見到人買雞你怎知道他是新香港人他叫先生就叫蕭先生大家有樣東西比較分別多一點我們有聽眾打電話來是澳洲的林小姐是不是一線 是啊林小姐你好你聽得清楚我聽得清楚三位主持你好我想想說其實很簡單三件事第一個發牌那個其實我之前打電話來說我想其實都不用再說了因為其實我都越來越生氣了無話可說沒話好說就算我譬如剛才有一個主持說 說真的很多香港那些香港的戲有時候在澳洲上其實我都不懂得看我不懂得看泰拳那些其實是不懂得看的我也有看到但泰拳真的不懂得看我不明白我有時候都要問我的朋友你明不明白 我不明白我覺得可能有這個文化的差異已經開始我經常都問我自己其實我都每年回香港是不是我真的差得這麼厲害呢其實我想不是放心吧林小姐是我們真的不懂我也不懂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其實剛才我聽到說他是新的香港人澳洲當然有香港人有內地其實你都是很明顯 覺得 有分別的。咁譬如話咧，我哋譬如話我自己係其實移民咗好多好多年啦，好細個已經係喺澳洲。咁、mm-hmm. 但係譬如我見翻而家，譬如有啲內地人嚟，就算佢話十年，你都望住佢啦。你嚟咗十年，你連啲好簡單嘅嘢，譬如話原來 cappuccino 同 latte 有咩分別，你都分唔到，或者 espresso 你都唔知道有咩分別同 cappuccino。我淨望住佢，我話你嚟咗十年噶咯，有咩分別？你唔知 espresso 同埋 latte 同埋 cappuccino 你都分唔到啊？ 佢唔飲咧， 可能佢唔飲 啦。佢有飲噶，佢有飲。佢直情講佢，即係我簡，即係要好簡單。佢好簡單就係話，佢直情同我講哦。Espresso 少啲咖啡嘛，你跟住望住佢嚇，少啲咖啡。 我覺得林小姐呢啲咧，可能生活嘅習性咧都唔係一個最大，即係可能大家有唔同。我覺得我想講咧，就即係冇介意啦，我插一插嘴啦，就係、是、有一即係大家仲記得咧，當即係有一段時間咧，就即係廣東道咧，廣東道嗰度咧有個名店咧就 D&G 嗰個事啦，咁就發生咗啦，即係香港人就覺得哇，即係你點可以咁樣嘅，有一個咁嘅歧視，甚至可能不平等嘅對。咁啊，訪問呢啲內地嗰啲旅客，旅客佢有講法話，呢啲嘢其實我哋唔好介意啲咩平等，我哋覺得唔重要、我覺得喺呢啲地方啊，即係對一啲價值嘅嗰、那個價值觀嘅分別，先係我覺得先係最緊要的。 即係嗱，呢一個係我即係 sort of 好似係 introduce to 啦一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係太過 value 啦，係啦，係一個 value 啦。頭先係咪阿盧生講啊？係啊，個 value 唔同。譬如話，我哋覺得喂，你譬如話我以前都係讀法律嘅，咁、譬如話係啦，即係我都係律師。不過在澳洲啦，咁、但係佢，譬如話我哋有一個學生係大陸嚟嘅，咁、譬如我哋好明顯知道，譬如話contract 係 offer 同埋 acceptance 係啦，咁、但係如果係有啲係啦，如果係 unethical 嘅話咧，咁、譬如話你賣器官嗰啲咧，其實就算你有 offer 同埋 acceptance 都唔得，但係竟然嗰位同學咧。在 in front of 整個 classroom 全部都是即係外國人啦，同埋我係啦， 班面前 係啦，唔好意思啊，我 唔緊要， 唔好意思，佢竟然話我唔覺得有問題喎。 佢覺得唔覺得有問題？ 佢覺得買賣起， 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即係平等嗰啲唔係問題嚟。 係一個 valid 嘅 contract 啊， 係一個有效嘅合約。 係啦，我亦都解釋翻俾佢聽，喂，依個唔係一個有效嘅合約嚟㗎，因為咁，但係佢覺得係冇問題。佢話出我哋喺內地成日都做㗎啦。 即係一個 我 嗰時有不道德嘅交易嘅 indecent proposal 係冇問題嘅，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嘅呢啲錢。 因為最緊要你 解釋咪得咯，係先？ 你唔係非法割佢綁住佢。 係啦，佢自願割出嚟咪得咯。 即係我就想講呢樣嘢，其實真係有，不過我又想講另一樣就係，其實我都會。好像我是在外國，我覺得我很緊張香港，希望香港譬如我的朋友啊，認到譬如哇，現在真的不要說發牌啊，即其實會引申到其實行會是可以做什麼都可 以，是還要不用解釋， 不是有原因的，是有一男子的因素的，這個一定是必然最後一定是那個是一定是的。 但是很不開心的就是，其實我的朋友在香港他們覺得沒有事，甚至乎我弟弟在香港他都會覺得沒有事的。 這個 剛才我不是說過不是無力，是無他只是覺得沒有事， 他覺得沒有事， 是 我覺得這個是其實令我最不開心最沮喪的一件事。沒 有事哪有事，很好啊，香港現 在。是我就 說這些， 多謝 他用 D100 的 Apps 打來的， 很清楚， 很清楚啊，真的，大家。 林小姐，即是我想讲咧，就系其实我哋讲到即系我哋个价值观咧，咁就无可疑问系各地有各地唔同嘅价值观。咁但系咧，永远我哋有一个客观嘅标准嘅，咁就系唔同嘅价值观唔系表示边个系优， 系 边个系劣， 系 亦都系即系呢个系大家好清楚嘅事。咁但系你一定有个客观，譬如话你话买卖人体器官呢啲嚟讲。这个不是钱可以做的事情的，这个是关于一个 decency， 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类的尊重或者各方面，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但 是我常常都觉得是我们说新香港人或者是香港人的，其实可能是暗示大家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但是我们绝对是没有贬义的，一点都没有说是哪个是优胜劣败，这个不是我们香港人的含义，香港人的包容性其实是很强，我们不过是 有時自嘲式是這樣說說而已，但絕對不表示是針對某些人。所謂新香港人，甚至那時候記得，可能很多年前的電視劇，我們有些當年還在看翡翠劇場《無線》的奶水大的時候，其實大家可能還記得有一套，其中一個角色叫阿燦。當然大家都有人說過 接著變成廣燦了，再說廣街市了，這樣你也認識。其實我不介意，我跟他同街的，我一會兒先說這些。但我想說，我們說有少少真的有些手去嘲弄的味道，但最終我覺得香港好的地方就是大家願意融入香港這個文化，融入我們地方裡面，大家一樣都是這樣，在這裡那個真的所謂獅子山下，大家是可以共 共一家，但現在為何會搞成這樣呢？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當然可能現在今時今日來香港的，到底他抱著什麼心態來到香港這個地方？他是想著這裡安居樂業，還是拼搏，還是想著下來想些什麼呢？其實我覺得現在我開始不理解，不明白。但對於政府來說，他到底怎樣看這件事？經常說共融，林鄭也好，官員也好，經常叫我們去共融，但政府做了很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的話，其實是 不斷將我們的矛盾激化，也將我們大家彼此之間的資源某程度上是否真的也有分配上的優先次序，我覺得應該是有的。當然我說你完全做到什麼所謂港人優先，我覺得這個可以去斟酌，但如果你作為政府的話，你在很多地方的措施上面，你到底有沒有真的去考慮怎樣去令到現有我們叫做不是叫救香港人，我們現有的一些所謂在香港住了這麼久的地方的人，我們會覺得稍微叫做順一點，我覺得是一個感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感覺上面，當然也要看以前過往下來的，很多可能真的純粹是為了要去團聚，我們都是在想這件事，但現在你可以按照林鄭給予數字，大家很容易看得到，一年五萬人，實質上就是為了家庭團聚那些，只是只可能一萬多千。 其實這個人學到來之後是基於什麼原因下來香港，原來做了些什麼呢？其實劉先生你現在說這件事帶到另外一個話題，之前我們也有提過，因為政府現在在做一個諮詢，就是說人口政策。林鄭出來說我們人口沒有上限，第一件事，當然大家都想想，香港的地那麼小，資源又那麼少，經常都說找不到地建學校、醫院。 然後你就說我人是沒有上限的，然後我們的特首一天都在說內交，還要說我們輸入很多勞工，另外同時你看到幼稚園就要排隊排幾天幾夜，然後你說去買東西也好，你說那些舊的店也好，全部變成以前吃開四十年的雲吞店， 現在變成賣藥材、賣化妝品、賣奶粉，根本就比不起租，你全部都是很慘，你看一看去到北區看一些什麼店，跟民生是不是完全大家是跟原來脫了節，還有一件事，剛才說幼稚園那些可能我們又記回片段，就是訪問那些內地的家長，他就說為什麼要用廣東話， 為什麼不用國語？我哪有這麼惡的？大學也是這樣，上課明明講明是廣東話授課。我移民去澳洲的話，為什麼你不用廣東話問我？我不懂英文，你會不會想到是這樣的情況？不會，我覺得是一個尊重。 我覺得不是歧視，但我覺得彼此之間一定要有一個尊重。沒有這個尊重的話，其實或者我們政府不懂去想的話， 其實我只會覺得情況只會越來越差。我們呼籲一會兒大家可以再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天，1831139 1831139，多點打電話進來，我們是有余若薇在這裡，跟余若薇聊聊天。 黃國同學 要走了。<笑><笑> D100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 控怜悯 自己有台 我们有自己有 你们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怒汉担心 譬如林光咩，姑且當佢係一個人先啦，即係佢嘗試講人話呢幾日，喂，個後果係點樣啫？就係俾人揼咯，圍揼咯，張炳良，佢而家未俾人揼，就因為即係暫時 佢都做到咯。 一來啦，二來就係佢叫做同阿梁振英心裏邊諗嗰樣嘢，都仲係叫統叫升啫喎。你話唔升嘅，佢突然間話唔要唔使收地㗎，其實香港嘅地咧個問題，房屋問題咧就並唔係呢個供應即係少，個路數改變咗係咁樣嘅時候，睇下會點咯。佢後果又俾人揼。 刘世良、邝永宣、周博贤探长，星期一至三晚上八点到十一点 ，D 一百自己有台。 怒汉闹松， 好有感觉。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 好有感觉。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 ，D 一百大声台，自己有台。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深宵醉亦会乱神志。 好有感觉，杜文慧。 夜半轻私语。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重新發翻呢三個牌咧，其實呢一個我深思熟慮之後，覺得呢個都係始終係一個唯一嘅徹底解決嘅方法。否則嘅話咧，連住落嚟好多，包括免費電視續牌，包括三支頻譜分配等等咧，其實一環扣一環咧，將會係即係呢個問題係會揮之不去嘅。 其實青少年同埋政府係唔應該企喺一個對立面上面嘅，所以我好希望香港政府同埋特首梁振英可以聆聽民意之後，跟翻民意嘅趨向去施政。咁樣，咁樣香港嘅青少年先有機會可以同政府聯手，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之好。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 主持余若薇、卢仙娜。 我哋系咪三拣二剩翻两个咧？ 我哋都系配合翻即系政府嘅政策啦，即系可能都系恶性竞争。咁照计恶性竞争应该即系将我竞争出去噶嘛？应该咁就留翻阿黄。 唔系，通常都系咁嘅，即系筛咗嗰个应该系最强嗰个。 喂，唔知阿黄国同有冇听住呢个节目咧？ 系啊，你唔睇到嗰啲卡通嘅咩？系咁噶，即系谂住实赢嗰个咧就被揼揼揼揼走，然后咧就弱嗰个咧就。就是可以 不是一般那两个都有少少就是后台啊还有其他的原因的阴谋啊所以令到那个最强的反而是出局的。 所以留下我们两个在这里。那刚才我就呼吁了大家就是打电话来的1831139。另外呢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呢就是有林小姐啊因为大家如果最近看电视呢都见到菲律宾海燕造成很大的灾害啦。那也都很多我们香港有很多菲律宾的人士包括當然有菲律賓的外佣他們可能有些親人都是需要援助的我們先跟林小姐聊電話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你好 Hello, Hello 你好你想怎麼說呢 就咁，我想讲翻我屋企嘅姐姐，咁佢系香港其中，我谂系其中一个 helper 嗰啲菲律宾 helper 一个嗰啲组织，咁就佢系 chairman， 咁我问下佢即系最近点啦，咁佢话其实咧就佢好彩，佢屋企人啊喺度偏离啲，冇喺灾区就冇受影响，但系冇水冇电，咁但系咧佢知道佢好多乡里啊，成日都有咁嘅情况，咁我问佢有啲咩可以做，佢话最大嘅问题咧，而家问题就算系。錢是解決不到因為呢send過去呢銀行是關了門的咁根本就收唔到錢，咁所以物資呢就佢哋都知道即係希望就係講想做一啲嘢 咁啊，因為佢係一個會嘅組織，大概都有一部分人喺度嘅。咁就睇下會唔會透過D100啊，你哋咧睇下可以呼籲下有啲咩可以做。咁佢嘅意思咧就話，就係佢話有啲嘢佢唔係好識去呼喚啊，譬如話有啲物資點樣送過去啊，成啊咁樣咯。咁我就諗啦，即係俾我建議啦，香港嘅有一啲大嘅品牌嘅水嘅供應商，會唔會佢哋 sponsor 啊，或者有辦法可以送過去啊，成啊咁。咁同埋咧就係、是、我再講翻咧，其實佢哋嘅會咧都最近講有關嗰個菲律賓道歉嘅問題。其實咧，其實佢哋有做過嘢嘅，佢哋其實有要求。當面咧就係、是、道歉或者做一啲嘢，咁其實佢哋係唔係好理解賠償？原來係居然係都係中國人去捐呢個錢，佢覺得好冇理由。同埋我話咁，你做一啲嘢有冇幫助？佢話其實對方咧都好好笑嘅，就係、是。他們有要挟過你不做事呢，這樣我們遲早都被人來、就是、不到香港做事就一樣死，你這樣我們不發錢過、鄉下，他們說、你都是相比你家人，你不是相比我，所以其實都是很無奈的。 你說他跟對方、對方是哪裡、 就是、有關他們的機構去跟上面、就是、一步一步這樣上去的，他們有去對話的，這方面 有這樣說過，他說過給我聽。 即 是菲律賓的機構還是當地的一些、即是香港的一些機構，還是 香港的機構，即是講回的個細節啦、原本想著這幾個星期都是在做的，因為他、我原本都有說、他們星期日開會，我有過去呼籲看看我們做主顧那些可以有什麼幫手、因為其實都說、有想過、他們說話如果制裁他或者那個簽證的問題、如果你做了我，其實我家裡有兩個工人，他對我很重要、但是如果、就是、你問我，我真的初頭就覺得都很難搞的，一雞同即手就手掌肉、但是如果說到最後這件事這麼重要，我問我自己、真的要是這樣，他如果需要續約來不到，我 會支持咯，但是我会继续 keep 住我这个工人，直到有机会他回来我都要面对咯、即你问我其中一个雇主的看法、现在呢最重要突然发生了现在这样的 天灾啦 、我 很想呢，即其实呢、因为其实他们都担心呢捐钱啊，剩咧就可能就未到去 啲灾民手中， 系啦，因为菲律宾嘅嘢系咪先？咁呢个咧就，但系所以其实大班都有咁讲，其实你佢话叫猛叫我哋捐，我哋都唔知边个途径。譬如话好似有啲会究竟系，因为其实佢哋都谂紧，我哋想呼吁，但系。是又怕合不合法啊，成啊咁样，有好多呢啲嘢，所以我想睇下你哋呢度有乜嘢可以俾到意见，或者佢哋呼唤，因为佢哋都有好多成员去嗌翻佢哋嘅主顾或者佢哋 嗰啲，即系嗰啲嗌翻佢哋雇主同埋。 其实我见到报章上都有提噶，有一啲即系不嬲做开呢啲咁嘅救援嘅一啲组织噶，例如宣明会啊嗰啲咁样样咧、都有噶，佢都有呼吁大家做嗰啲捐啊献啊，咁佢亦都系派。人去當地嗰度係做一啲救災工作。 你最大嘅問題，佢哋好 general 去一啲即係主力嘅城市啦嘛。但係有啲冷門嗰啲咧，就會偏一啲。咁其實就佢哋覺得咧，就係話睇下佢哋有啲係真係要做嗰啲咧，做到啊。即係反而佢個別自己親身到去做啊做。咁但係而家都諗緊。派到人過去又如何啊？成咁我問，咁當然我的工人佢屋企人冇事唔緊要啦。咁但係有啲都好心急噶、因為錢又收唔到，咁唯有親自借款過去啦。其實都驚係一落機俾人搶劫啊，各樣嘅。同埋要買嘢，佢話咧，咁我話有冇搶劫？佢話其實都冇話搶唔搶，任佢攞。唔通你唔俾佢搶咩？咁基本上都由佢嚟攞噶啦，咁樣。 我諗呢個正正就可能就係大家嗰、那個。那個擔心，即是我想到底那些救援物資是不是真的去到一些所謂的災民的手裏面、但是我想如果我們只可以信賴的，或者可能我們大家比較放心的，對於香港來講，或者可能即對於現在的外佣來講，可能是一些即國際性的救援組織、即始終是 即我們都要想緊，就是他們會是比較可能掌握的那個資源又好，或者可能他在這方面的經驗都好， 渠道一定是 多一 點，渠道一定 多一點。剛才你提過可能就是 Audrey 提的說明會，我其實一早就即都不是今天下午我已經收到有個朋友，他本身是在聯合國難民即那個處下面那個難民組織那邊做事，他們已經都是在做呼籲的了，就是菲律賓那邊就辦事處已經都是在做，已經開始做啲救援工作，我估係有好多。咁我諗我哋都主動咧，就即係可能即係呼籲翻咧嗰啲救援組織，如果佢哋可能可以透過我哋嘅一個即係電台好，或者啲媒體都好啦，想做多啲咧，就即係對呢方面佢哋到底可以點樣配合佢哋咧？我諗可以透過我哋做多啲嘅宣傳啦。但係而家調翻轉咧，就是、由我哋去揾咧，我哋又唔知喺邊度咧，就從何入手嘅？可能即係講緊我哋就都係識嗰幾間，或者可能即係嗰幾個比較多人認識嘅一啲嘅組織啦。咁但係可能話你要去到比較偏遠的地方，有哪些可以做得到或者做不到的話，我想應該由那些、就是、已經做開或者可能做救援工作比較上他們有多一些、經驗的人，那他的團體他們才會給到一些意見給我們。 我想說回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我在電視新聞或者在報章看到其中有一個重災區的島，那裡現在是很多人等著 坐飛機去離開那個災區，似乎他們的救援工作或者根本沒有飛機都裝都裝不切，特別會問我們香港、我們政府或者國大或者成有的地方可以 sponsor 他一個大機過去，一車曬那些人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因為那裡開始有瘟疫和沒有水沒有電，那裡真的又沒有得吃，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一件事有時候又是剛才我可能都是一個、近似的想法，就是你見得到聽得到的那些其實都未是最恐怖咯。 啊，系咯， 即系你见得到、睇得到，都可能仲有啲机去到边度，可能已经有啲地方你系真就已经可能个情况更加差，甚至可能即系未去到嗰度咧，啲救援或者可能咧即系嗰个报道未去到嗰度咧，嗰度嘅情况更加冇人知嘅咧，仲嗰个情况可能更加令人担心。 因为可能香港嘅传媒未正式去到，即系去到收到嗰个现场环境，咁其实我哋香港都仲未睇到有几恐怖啊。咁啊，稍后陆陆续都会成咁。希望看看有什麼做到，因為其實現在其實我明白香港人的心態的，知道是想幫手，但是剛剛最近我們有一些 有少少心理上面都有一些， 但這個都其次，而是就是擔心他們到不到手，因為以我們的經驗國內有這樣的，其實說真的你現在去東華捐我不會有興趣捐的，但是就是說那裡這麼急怎樣做法呢，有什麼可以，你說就算書名院會我都是有些擔心的。 我想這個我們就很難去個別去評價，即係嗰啲所謂救援組織啦。咁但係我諗，我哋都可以諗翻咧，就即係當其時，即係南亞海嘯嗰個階段咧，其實都有好多組織會係喺個時間裏邊咧，都可能會做好多嘅救援工作。咁我諗，我哋即係如果可以比較即係叫做積極支持佢哋嘅話咧，對於救援工作嘅話咧，已經我有好大嘅幫助。但係即係你話咧，我哋仲要好即係好仔細去到咧，其實我諗我哋又如果係即係對一啲我哋未必即係咁熟悉嘅環境咧，其實可能我哋即係徒勞而無功嘅啫。 不過我覺得反而咧。香港其實在這一方面是可能可以做多一點的，因為事實上我們香港有很多的外傭，他們、我看到報紙，我不知道這個真的假的，他說有萬多個可能他們家人是即受到這個天災的影響的、你譬如、林太，你家的那個外傭，他是一些組織的主席，他更加是已經有個網絡在那裡，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可能即有更加即 我會說是直接的一些消息咯、反而他會更加知道即什麼渠道或者什麼方法或者是哪個地方需要的是什麼，反而我覺得即、可以你作為僱主也都是鼓勵他做這一方面的一些聯絡工作，你有什麼任何的消息，譬如你覺得、我們可以將消息、發出去的，我們透過 D100、自己有很多其他的渠道，就是告訴大家聽即其實需要的是什麼、透過什麼渠道去怎樣可以即幫助到，我相信是會有很多有心人咯，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可能、反而你和、你家裡的傭工是可能直接俾到個消息我哋咯， 係啊，因為佢呢個 weekend 佢哋放假就會就呢件事去開會，所以而家暫時咧佢都冇一個 solid 嘅意見，但我睇見佢今日咧不停都講電話嘅， 係啊， 我真係唔知道 佢 都好忙啊咁樣咯。 咁我諗講電話其實係好重要噶，因為你要等到開會，當然開會係意見嘅交流啦，但係你救災係救人係好緊急噶嘛。 啊，所以如果他 有透過電話的消息知道有什麼方法或者哪一道的人是最需要什麼幫助，那你隨時可以再打電話來咯，我相信 D100 是很樂意幫助。 好的，多謝你，多謝林小姐。 那我們另外有 溫生，下一位是溫生的， 是溫生你好。 溫生你好， 各位主持好。 是啊， 其實呢我做嗰啲赈灾筹款，香港已经做到麻木晒噶啦，已经。 咁有时真系真系太多天灾嘅，咁 每一年嗰个筹款数字不断下降紧嘅，你觉得见唔见到啊？ 嗯，我谂有好多原因嘅，大家都明白咗，即 系系啊，未必一定系因为天灾多噶，亦都有时有其他嘅原因嘅。 系 因为好似头先阿林太都话啦，佢话我捐我都唔知佢咪去到嗰个人嘅手上。 即系之前太多血浓于水嗰啲嘢啊嘛。咁样即系讲翻另外一个话题先啦，就系香港渐渐正如大陆所计划嘅变咗新香港，即系嗱，呢个我相信系计划。有計劃咁去做嘅， 綠化我而家成日都講用個綠化嗰兩字， 唔係赤化， 唔係綠化，綠啊 大綠化嘅綠， 綠化我成日都綠化一個。 其實咧，即係講翻，譬如我有小朋友啦，咁我時湊個女放學啦，咁我觀察下側邊嗰啲家長，我覺得有差唔多成七成嘅母親啦，即係係內地人嚟噶。 咁温生，你住邊區啊？介唔介意講啊？ 我馬鞍山區 咯。哦，都係啦，新。 咁你覺得嗰啲內地人即係喺香港居住嗰啲，佢其實係講化咗，定係而家令到我哋啲人好似阿盧思艾講， 調翻轉係綠 化 緊 我 哋 咧？你覺得 咧？佢哋以前啊，譬如話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落嚟嗰批咧， 阿燦啊啲， 佢哋就好就講就好想講法， 係， 但去到而家九十年代或者千禧年之後落嚟嗰批咧，佢就 想綠化我哋 啦。是啦是啦，因為佢哋嗰時嗰個羣組越嚟越大啊，佢達到一個。達到一個數量是可以已經不需要理你們， 即是這些叫 tipping point， 即是你好像以前那些 臨界點， 即是你以前去街市買餸有個秤這樣的嘛，即是你一邊多的時候你就跌了下去，那你去某一個臨界點的時候，那個 tipping point 就會這樣，即是會有發生這件事。 是的，即是現在去到漸漸是他不需要理你，甚至是你要 你要跟他了， 他的習慣， 即所以现在要我们要做新香港人，就是这样咯。 不到你不做，而且即如果中国真的有计划这样做的，都你都没办法的。还有一样东西，我看你大家觉不觉，即香港自从即回归之后呢，香港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做回我们以前的香港？我觉得没有可能了。以前的香港我觉得是英国人领导下的华人去一起建构成一个香港，即是如果没有可以这么说，你不要说我什么汉奸那些，即是如果没有英国人呢，是不会有这个香港存在的。我这么说对不对？ 咁我谂有一个历史时空里面咧，就冇边个一定都唔会有咩呢个命题一定中嘅。 你任何 嘅系啦，即系你冇回归，亦都唔会有今日嘅香港啊！咁一定系 一百五十年前嘅香港系一个只不过小渔村，亦都唔系好喺国际里边冇乜知名度嘅呢个地方。咁觉得你哋认为英国人离开咗之后，我哋仲可以继续落去咩？冇可能。 你一讲起呢一样嘢，令我谂起最近新闻又出现阿肥鹏。 肥鹏啊， 系啦，因为阿肥鹏大家记得 千古罪人啊， 佢系啊，今日嘅新闻都有讲阿老平话，即系闹佢系千古罪人。但系大家都记得九六年佢最后尾嗰份即系施政报告，当时佢话佢最忧虑嘅咧，就系即系唔系话呢个北京会剥夺香港嘅自主权，佢就话我哋一点一滴啊系断送喺香港人嘅手里边。咁我即系最近。我最近看到有些行会的人和有些立法会议员出来讲的说话，特别是他们扑出来维护这个署名的文章，就是说捍卫行政这个主导是天经地义的，就是中联办是有这样的责任的。那你看到叶刘淑仪和罗范昭芬两个出来立刻就说你这些不接受的就是洁癖，另外就说这些是他的宪制责任。 你看到這些人這樣說令你想起肥胖當年說的話你看到香港人其實在自衛長城和自己在斷送我們的一國兩制我覺得是正常的因為我們沒有英國人管治下我們都會變回中國人嘛。 我們始終都是中國人，我一向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我想說以前我覺得愛國愛港是一個很天經地義，這就是天經地義，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現在講到愛國愛港幾乎是我覺得語境是不同的，那件事是不同的，跟我們當年作為一個殖民地下面的子民，我們講愛國愛港，今天我們講不可道理而言，完全 我不知道是否有想法，我們有接受現實慢慢變成中國人，我們是中國人，但是接受現實是什麼意思，我又不是覺得以溫先生你的說法，我們不是中國人，我們變成中國蛙，即是福蛙那些是很多隻的中國蛙，我們是被中國 規劃的中國人，即是我們自己抓不到主意，即是被黨規劃的中國人，香港人，而且一樣東西是我們是抵擋不到的，不要說得那麼灰，希望稍後我們廣告回來再呼籲多些人看看怎樣看香港未來的發展，我們會變成中國蛙呢，好了，廣告起劇之王 我不敢洗碗的我洗碗一戴了手套就像跳跳那個沙灘極那時候都是哇粗弄擦腳不是我抽筋而已這些旁門左道的東西我是不會給在我的學院裡面去影響我的學生的如果個個都學這些東西我間學校就個個變成尖瑞文 你叫个尖瑞文同我退学咩？D100自己有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尖瑞文，李丽睿，戏剧之王，D100好声音，100 Voice，本周候选歌，杜拉格斯，最佳拍档，你名叫玛莲。 個樣似馬年，明日份人樣衰搞嘢，再加個院長，再加個沙拉，最雞拍檔。MC MCC 又係佢，史泰龍，混含着小攤雞腎，暑假咩正可憐還可憫。 食香蕉过瘾，粒的最衬，跳机最敏。你的一票相当重要，快啲喺开心快活人 Facebook 重新發翻這三個牌，其實這個我深思熟慮之後，覺得這個都是始終是一個唯一的徹底解決的方法。否則的話，連住下來很多，包括免費電視續牌，包括資貧鋪分配等等，其實一環扣一環，將會是這個問題是會揮之不去的。其實青少年和政府是不應該站在一個對立面上的，所以我很希望香港政府和特首梁振英 可以聆聽民意之後，跟回民意的趨向去施政。咁樣香港嘅青少年先有機會可以同政府聯手，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之好。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我們回來了，最後半小時，我們也有電話旁邊有劉太想跟我們聊天。劉太你好，兩位主持你們好，你想說什麼呢？ 我自己本身在英國住的， 那你現在在英國打來？<笑> 不是，我翻咗嚟， 翻嚟放假， 我想就讲咧，突然间咧就今日睇电视咧就关于李国能大法官讲嗰番说话，咁样，因为点解咧？突然间咧就喺我个脑咧就谂起咧，大约旧年咧，喺英国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噶，咁啊，唔知你哋有冇或者我讲一讲啦，就有一个咧MP 叫做 Andrew Mitchell。 嗯哼， 咁咧佢就有一晚咧就喺就佢就喺嗰个国会嗰度咧就过用架单车要过过个铁闸啊，咁咧就佢哋当时咧就讲咗一番好难听嘅说话啦，咁样吓，咁咧就点解我讲嘅 佢同边个讲一番好难听嘅说话，喺即系咩原因？基于 因为咧当时咧就系好夜啦，大约十一点。咁咧，佢就要嗰啲警衛咧就開門俾佢。咁但係咧，國會咧係唔可以即係因為當時已經好夜啦，咁佢哋就唔肯開門俾佢啊。其實喺英國咧就Channel 4或者ITV 咧就做過一個叫 Dispatches 啊，就講關於呢個節目噶啦，都講過噶。咁咧就大家即係唔同嘅證人有啲咁樣嘅說法啦。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咧就有一啲喺嗰個報紙度啊，即係有啲人透露消息啦，即係好似話唔知咩消息來源咁啊，就講緊咧佢喺佢咁佢就會好大聲咧就講咗一句説話，咁咧嗰啲警察就寫低喺個 notebook 度咁樣咁樣嚇，咁嗰啲唔講啦，因為都係好小事。最重要咧就係佢哋咧就唔同嘅報紙有唔同嘅報導啦。咁啊當時咧佢哋就輿論好大壓力啊，咁就講佢自己都辭咗職噶咁樣，即係辭咗佢自己本身係做一個呢個保守黨嘅一個黨魁咁樣嘅，但係sorry 唔係黨魁，即係佢做保守黨一個都幾高層。 嗰個要職係啦， 咁咧就但係佢而家咧都搞緊一個，即係頭先我都睇睇翻啲諗翻起啦，咁佢都搞過一個咧就係關於唔係司法覆核嘅，但係佢都係會做一啲。咁我想講咧就係話。而家咧，今日佢哋梁振英成日都叫人哋你去司法覆核啊，或者你係點咁樣？咁我想問啦，就係、是、如果假設我就係講啊，佢哋點解要我哋去成日要去告政府嘅啫？我唔係好想告政府 嘅。係呢個係好怪嘅一個做法嚟嘅，即係因為你冇理由政府或者立法會議員去逼一啲人去。告政府， 頭先阿黃國同喺度，佢用嗰、那個，我覺得嗰、那個即係好入戲嘅，你咪告我咯，即係嗰種嘅態度啊！ 係啊，你淨即係 你奈我咩何？你 根本你 告我 咯，你政府你係做緊管治緊香港，你施政嘅時候，你樣樣嘢都係根據個程序，根據大家嘅期望，根據民意嚟做嘢，咁其實。大家都要接受的嘛，你當然是，如果你譬如你是有事做得不對的，那不發牌給你是對的，但是大家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的嘛，那你 我們都不知道他不對在哪裡， 你沒有理由做一個決定是令到即民意七成八成都反你，然後你就說你不服啊，你就告我啦，咁你即係做咩要逼人去告咧？呢、這個根本係唔啱嘅一樣嘢嚟嘅咯。 嚇，點解會咁講咧？就因為咧，當時原來咧發覺咧，就係喺個警察裏邊咧，亦都即係警察嗰度啦，就會有個好大壓力嘅。就係原來咧，佢哋講咧，其中有一啲咧係講緊大話嘅咁樣。咁、你係咪咁即係話喎？你又告我啦？咁其中一個係咪話啊？我又要告政府啊？你政府你又告翻我咁樣？即係。咁好彩咧，佢哋就有 CCTV 咯。咁佢哋其實咧，真係咧，就因為其實講真咧，英國真係好多 CCTV 嘅，因為回應翻啦，琴晚啊劉世良講啊，或者佢哋嗰個老漢鬧鬆，真係好多 CCTV。咁佢哋影到佢哋嘅口型，直情係揾翻咧，因為佢哋做嘅節目咧係揾翻啲人咧講翻曬佢哋嘅口型裏邊講嘅乜嘢啦，咁樣嚇。咁我諗最重要就係話其實社會一路都討論咗好多噶啦，即係報紙啊，每一個報紙，每階層嘅報紙。都會講其實你話上次好似Times 啊，或者下低嗰啲新啊，冇緊要嘅，最重要係大家都會講出嚟，你睇你嘅意見係點咁樣。電視亦都會有講啊，咁有好多時討論節目啊咁樣，即係最重要就係個 真理越辩越明的。 我想你资料各方面越来越多的话，我们要知道真相在哪里。 是啦，但是你现在你说我不喜欢讲给你听，你走来告我啦，这样。喂，我们可以做什么？我没有那么多钱去跟你打官司的，你说是不是？ 是啊，而且打官司始终即是 你虚耗的是一个社会的资源。 即是政府其实用公帑，用我们的钱去打官司的，是不是？ 都叫你用公帑来打官司，都不知 道。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會覺得真係好嬲好嬲咯，因為如果咧今日梁振英咧搞到咧一個行之有久，我哋即係一路即係英國，我其實我唔係崇洋，但係佢起碼佢個法治咧，我哋應該係去即係有一個好即係好道德嘅高手喺裏邊，即係我哋要操守喺裏邊。但係你而家咁樣咧，我哋真係令到我哋好好嬲好嬲啊！真係 嚇。 咁啊，所以冇啊，打個電話嚟，即係講翻呢個咁樣嘅情形啫。咁樣 好多謝你嘅電話，劉太。其實呢個平台就係等大家可以，譬如我哋呢啲舊香港人啊，香港人可以。缅怀一下，即是有些很重要的价值， 我觉得都 是现在好像渐渐消失。 其实缅怀都是的，因为你要想想那个行会，其实以前的行会我们对他的尊重程度是高很多，即每一位走出来你都觉得即这个人呢是相当之值得我们去信赖，甚至呢就我们直情自然，即我想不关于就是当时可能我们说是不是香港人就是那种奴性殖民地，我觉得不是这样一回事，而是真的那些人呢本身他在自己各方面有质素，而且他自己真的很检点，他都很清楚明白有些事情我做了会引起什么的效果，哪有好像现在这样，即这个又有那个就以权可能谋了私，另外那个就可能有其他样，即每个人都千疮百孔， 不是还要外人先告状，你记不记得我们的梁振英特首去到即是这个新界这个地区论坛那里，他说喂为什么没有人向林奋强和张振远道歉啊，这样 即我觉得现在去到这样你难免，即我想作为一个市民，我们一个最所谓公布你服务我们最后，那你行会都最后服务香港的，即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最后的受众，我们作为一个客，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现在的客真的完 全没品呢？其实不是客喂卢先生，我们是主人家来的，这个我们是主场来的。 我错这个我错我经常用了我商业上面。我错这个是。我重新矫情。 还要赶 我 们走。我 们先是正，还要赶我们走，还要夹恶的，我真的不明白了。 我 多谢 刘太太的电话，我们听 下 下一位。 下一位 黄 小姐。 黄小姐。 你好。阿雪好啊。我有两样东西想。好的，第一樣呢，我就想我贊成司法法的，即是那個 香 港 電 視 牌， 是的，不過呢我有一個即是一樣東西呢，就是贊成司法法，但是呢即是我想知道所有立法會議員是贊成司法法那些呢，全部夾錢，不要用香港人的錢。 哦，咁啊，唔用諗啦呢個。 咁你政府公帑嗰啲點啊？咁你叫阿梁振英自己俾銀錢，叫行會嗰啲成員夾翻錢。 即係呢邊係立會夾錢，嗰邊就行會夾翻錢。 嗰啲錢係我哋噶嘛，我哋冇授權你去做呢樣嘢噶嘛。咁你話你哋口口聲聲話要司法科學，咁唔該你哋俾錢咯。 喂， 你冇五世午餐 的， 不過 你為什麼要 拿 我的錢啊？ 我覺得這個夾錢呢，就又想起就我們那位教授又在那裡說，就是投票呢就應該就給一些錢選民讓他去投票。 雷鼎明 是嗎？是啊，我沒有說誰， 他剛才說的 電話上我都跟他，我都說過這樣啊，教授你上堂的時候你有沒有給一些錢學生叫他們上堂啊？ 雷鼎明是對的，雷鼎明教授是對的，俾曬啲錢香港人，知唔知啊？澳門都派9000啦， 係咪啊？好，咁啊，黃小姐，你另外一點係咩啊？你有兩點㗎。 第二點咧，就係我想Ashley 咧研究啊，因為我今日好似聽見韓老師咧，佢就話 即係 做一個行動，就話 交税 啊嘛， 咪交少啲税啊嘛。 他意思，我記得他那時候已經說過不合作運動，即是他每人交少10元 這樣的。是的不交税，那看看這個運動可不可以做到，真的。他們真的不可能給錢你這樣去跟我花一些錢的。花我們的錢，大哥，我們真的有血有肉的，賺錢回來。你們有空又司法覆核，有空又 整幾個委員會，即係俾埋啲廢柴去收我哋啲錢。 唔係我哋成日都講嘅，而家政府應該最緊要做咧就是源頭減廢啊。邊個源頭咧？ 唔啱啊！ 喺政總嗰度減廢啊嘛，唔係喺第度減廢啊嘛，喺源頭嗰度要減廢啊。 唔係啊，政府要做嘅嘢係全將梁振英個班子全部踢佢走啊！ 我哋嗰陣時立法會每一次辯論呢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咧，都有動議噶，有啲修訂動議係減人工噶嚇，咁啊當然咧永遠都過唔到啦。 即係口硬無恥到咧，即係面皮厚到電話簿都仲要厚嘅，人哋叫佢落台又唔落，叫佢真係野蠻到不得了嘅。即係卑鄙到無恥啊！我哋真係無恥嘅政府，簡直係。 嗯，好啊，咁 即係我諗，真係要到厚面皮都即係咁樣先做到特首嘅，真係唔死都冇用啦！呢啲咁嘅人， 我諗佢真係都要好厚面皮度，先至企喺嗰個台度，俾阿鄧小姐講佢，即係應該係多啲聽民意嘅嚇。 即係 cheap 到無倫啊！即係羞恥到無倫，仲話代表我哋香港人。 咁我哋多謝黃小姐， 多謝黃小姐啊！ 咁下一位咧，我哋有阿黎生。 黎生嘅係黎生， 你好。 係你好，阿盧生啊，余律師。 係你想講咩題目咧？ 我啱啱聽完佢。个听众讲完啦，其实都系讲钱嘅啫。我第一样 讲起钱咧，大家香港人好精神嘅。 系啊，讲钱失感情，即系嗰个女教授就系不知所谓噶啦。我哋投票就唔使钱嘅，要钱嗰啲唔系投票，嗰啲系买票。 系 咁、啊、第二样嘢咧，讲捐钱這個呢个咧，即系我都会支持菲律宾嘅灾民嘅，但系我都好即系少少自己意见啦，就系话。希望啲人捐錢真係捐俾啲律師會啊、宣明會啊嗰啲啦，咁啊唔好理嗰啲演藝界嗰啲福祿壽搞嗰啲，因為上次國內嗰啲震災啊，或者其他嗰啲日本震災嗰啲，佢哋捐嗰啲錢，其實我唔知係咪佢條數係撥咗落政府嗰個基金嗰度嘅，因為佢哋從來冇交代，可能其實嗰陣時政府籌嘅錢有一部分就係佢演藝界籌嘅，咁。即我又不是说信不过政府的，但是始终你知道啲钱就经过咁多重手续，有时落到啲官员手上，落唔落返啲灾民嗰度真係唔知。咁我就好 担心 俾啲宣明会、律师会嗰啲、红十字会都唔係好信，因为香港红十字会係跟大陆红十字会嘅。咁或者佢哋都做嘢嘅，咁我唔可以点咁讲啊，当然我唔清楚。 我諗红十字会真係要有好多功夫做返先至可以恢复大家对佢嘅信心啦。 都多得中国红十字会真係唔少。 其实我哋要捐钱唔紧要，直接捐去嗰啲机构咧，我觉得最直接。 系咯，所以头先阿林太打电话嚟， 唔睇电视啦，而家就杯葛唔睇电视，咁不如唔好理佢。 杯葛唔睇电视，系啊，你会唔会台兴式电视啊？ 一定添啦！ 我覺得呢個節呢個嗰個呼籲咧，有少少我就覺得可以再行一步嘅。其實即係話就係熄電視，咁點解其實我唔開個電視，其實唔使熄咯。 即係我哋可能就個心理好難調整，就係話 唔係啊！我覺得熄電視嗰個 講 法， 講到自己咁慈悲為懷，但係你哋對住啲公義嘅事嘅時候，又話咩？我爬翻屋企啊，什麼什麼嗰啲咁嘅嘢嘅， 跪翻 去 做籌款節目，我點睇啊？真係睇唔掂啊！真 係但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嗰個頭先講嘅咧，就係熄電視，我覺得咧就唔會啦。如果你個電視唔開，你就唔使熄嘅啦。 即係長期唔開， 即係唔好開佢啊嘛！使唔使熄佢？我不嬲，可能係即係，但係我可能當然依個係我悲哀咧，就係得兩個台，而家你唔好計嗰啲收費電視台，就真係得兩個。你嗰個就直情咧，就你扭到過去，你覺得自己嗰日時運好低啊！你點解冇扭咗去亞視嘅？ 我哋所謂嗰啲八十後咧，或者七十後嗰啲咧，都係少睇噶啦電視。 其實唔使識噶啦，真係 世界係乜都有嘅。係咯，電視真係滿足到少少嘅啫，真係。係咯，咁啊新聞都已經更加唔使睇，你話你有幾恐怖啊？ 好啊，咁啊， 嗰個， 喂。我哋听下下一位啊，我哋有陈生， 啱啱就 cut 咗线嗰度。 系陈生你好， 断咗线。 系安卓好， 系你好， 陈生你好， 阿卢生， 你好。 我想讲一样嘢咧，就我唔开心咧，因为安卓同埋阿吴议员咧唔可以今日有翻立法会，咁我希望下一届咧，阿安卓同埋阿吴议员咧又有翻立法会，为咗公民发声，系嘛？因为而家香港越嚟越冇公义啊，同埋冇言论自由嘅话咧，我谂。同內地冇分別嘅已經係， 首先多謝陳先生你這樣說我以前在立法會很多年我在立法會跟他學了很多因為他經常覺得指南針的北方你永遠指著北方你向著他的方向就不應該不會錯他那些議事規則他是很熟悉的而且他很多時候他拿捏的位置他知道有什麼不妥他跳出來他不是經常說話的人但他很多時候他的觀點都是很值得大家留意的我記得我初初入立法會二千年的時候入立法會其實他已經早過我幾年已經在立法會我記得那時候如果我一說立法會有什麼不開心或者不對他就罵我他覺得立法會是一個大家應該尊重的一個所謂叫institution 一個機構如果你不喜歡立法會你不要進來你進來你就要很尊重你要對他很尊敬但是我看到他都轉變了在這方面很多時候譬如他最近彈立法會有些被盜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再彈立法會一些什麼他不會跳出來就說你立即捍衛不會按著他的掣立即捍衛所以我知道他做了很多年其實都是真的很辛苦但是公民黨我們現在也有六位議員在這裡其實是比上一屆多了上一屆其實五個所以我都看到譬如郭榮鏗我都是慘性的 郭榮鏗、陳家洛、毛孟靜這些就是新的舊的就有梁家傑和湯家驊另外還有郭家麒其實都是在發揮他們的工作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我當然希望我們公民黨會有更多年輕的一些新血因為事實上我覺得從政 是應該有一些有經驗的人和加上一些年輕的人一起磨合一起努力才希望可以鞏固到一國兩制因為否則你看到現在這樣的時局真的很擔心根本就是保了公義建制派反了特權法石禮謙、馬逢國和另外一個 他有利益衝突謝偉俊不是謝俊馬逢國石禮謙還有一個梁君彥這三個他根本在另一個電視台是有利益衝突的他不避席以下已經失去公信力但問題是如果避席的話這條法肯定過到爺吹雞 我覺得避席不只是這幾位簡單來說就是行會那幾位應該是否要避席這是最簡單的我們在說行會覺得他在程序過程裏面有所不公我們在說那些人問題就是那些人還在做什麼 其實如果你照拿議事規則你可以這樣說嚴格來說你可以說根據議事規則你是有金錢的利益你才不准投票如果你不是金錢的利益你只需要 就是披露你那個利益的衝突或者你那個位置方面的角色的衝突但很多時候當然公義是要被人看到的最簡單我覺得不是要去到那裡那裡只不過就是你要給幾個人我覺得現在最大問題就是大家已經開始對所有的事情都用一個抱的懷疑的態度去看你正正要挽回香港人的信心或者挽回市民的信心你就要做一些事情是給大家 覺得你真的透明度高說回金錢已經在法律上可能有其他問題但問題是避嫌的嚴字很高可低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所以我擔心23條我想他將梁振在任後會推出我很害怕23條會立法為什麼呢只要有三四個泛民建設 23條就會過。 其實 你剛剛提到呢，即都有些聽眾想講一下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因為你剛剛講到23條呢， 就 我覺得即令大家呢都是想起呢，就是現在剛剛三中全會過了，現在就成立，即第一個消息就是成立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事實上都有些報紙我都看到，就說23條會回來了，因為事實上港澳辦和中聯辦都是他核下的嘛。那你想一下，即有多少人力物力多少資源就會去監聽啊，去監察啊，監控啊， 網絡監控啊，好多嘢。 23條是一個即法律下他們可以有的一個工具，是可以即鞏固這方面的嘛。啊、所以即事實上，如果我們香港人仍是即仲係即係烏下烏下，唔覺得呢啲係問題嘅話咧，咁其實23條隨時可以再翻嚟 嘅。就好似頭先我哋有位聽眾林小姐講啊，佢話佢阿細佬仲喺香港，佢唔覺得有咩事發生，即係呢個先係最大問題。 有咁事發生嗰個去咗澳洲， 佢話澳洲嗰個仲咁嘅心係香港，佢真係好關心香港嘅嘢，但反而香港有啲可能就話，咁都係咁噶啦，即係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咯。 嗯，好啦，咁多謝， 一定唔好俾立法咯。 好， 我哋多謝阿陳生嘅電 話。好，仲有一位黃生。 阿黃生， 係， 你 我姓黃， 係啊，黃生， 係啊，我想講一講咧，其實我就移民咗去溫哥華好多年啊。咁我13年前就翻咗嚟香港。 嗯哼， 不嬲我都冇諗住，我退休咧會翻去。直至最近 JTV 呢一單嘢咧，同埋今日我睇咗李國喺電視睇到李國能講一番説話咧。我剩緊皮就走咁滯，即係令到係你會覺得好 frustrated，即係其實香港人好簡單，係好沮喪。其實香港人係非常簡單啊，好易 manage 嘅啫。 係啊，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好同意啊，因為我嗰時睇過阿黃光亞話香港係一本好難讀嘅書，我話唔係啊。其實香港不是一本很難讀的書，不過即你不想用，即 你 不想，不 是一個問題，是你只是告訴你為什麼難讀呢，因為那些是繁體字嘛，你告訴我只懂看簡體字，你用個簡體字的標準你看繁體字，你當然懂看不到啦，即你要問我就是他用哪一個標準。 但事實上香港人真的很容易管， 是繁體字我覺得我們工整嘛，我們有很多東西講規矩嘛，但問題就是我不懂看嘛，他說 是啊，還有我也很後悔，我就是在去年選特首那陣子我自己可能是被騙的，我現在真的看回頭， 你有份投 票的？我沒投票，但是我就有 689裡面有一票是你的 我是有些場合見到當時譬如 CY 出來講話的時候，他可能他的 public speech 的技巧是好的，咁都他又不用看紙啊，某些行業的東西所以我都想即有一個幻覺，以為有一個很肯做事的人，但是最近呢我真的發覺我自己是被他騙得很厲害我直情是覺得這個人為什麼可以這麼無恥的，即他 publicly 說的是說謊是人都知道的，但是他還覺得越講越興奮。 不是，剛才那個女學生跟他講的說話，他應該少少都認真，他不是照樣都好像沒事發生，就是很膠，其實我們知道他講又好笑都是這樣的。 不是，我覺得其實黃生講這個被梁振英騙呢，我又想起王維基拿著梁振英那本書，他說我們好像很了解香港，但事實上就不是。 好了，我們還有一位聽眾，我們爭取就是廣州的 蔡生。 蔡生是 嗎？你好你好。 蔡生你好。 時間無多，你有什麼說？剛 才我聽見剛才那個朋友說有幾個即係一心軟或者搞掂咗就會立23條，其實我係廣州人，我都知道唔使三分二嘅，一半就可以立得到，不過只不過唔夠膽立住先，因為個反響太大啦。其實佢只要政府提出咧，超過一半嗰、那個係啊，所以佢搞好多人都誤會咗一樣啊，以為個關鍵三分一啊，即係要關鍵三分二先至得，其實唔使嘅，過一半就得噶啦。我就講 政改咧就要三分二嘅，咁有啲其他嘅都有三分二嘅，例如你想嚇彈劾嘅。 唔係佢講頭先講嗰個係23條，我講23條其實咧好多人仲唔明。 就係 一半就一過咗一半就得噶啦。係 啊， 嗰個相當危險嘅其實。 即我告诉你，其实你们香港人很多都很钝的，我是广州我都知道。是啊，我经常觉得其实是没得斗的，很蠢的，其实根本我告诉你，香港根本即是 真係會劣幣驅逐良幣，呢個你哋唔使諗噶啦，即係你點樣去堅持都冇用噶啦，即係而且亦都習慣咗。 蔡生，你有啲咩寄語翻香港人咧？即係你咁嚇，你身在喺我哋嗰個營嗰度嚇。 唔係，呢個冇辦法，因為我哋本身我自己。即係係呢度人，我太清楚，即係你冇得做，因為即係你實際上即係你冇得去鬥，冇得勝，即係呢樣嘢咧，即係亦都比較叻嘅，即係我哋呢樣，你諗下咁多年，即係其實而家咧就大家都喺度享受緊嗰、那個，而家係一個乾隆嘅時，即係乾隆盛世嘅時候，但係會慢慢咧，你哋會步入嘉靖嗰個年代㗎啦，即係嘉慶個年代㗎啦。 即係我哋等緊幾時變光緒係咪？即係其實香港就變咗光緒啦。 咁唔係，因為冇辦法㗎，即係個歷史就不停係咁循環㗎啦，即係哎呀，即係呢樣嘢就只有即係自求多福啦，即係 咁啊， 因為你冇辦法啦，你。 蔡先生，你呢句说法我就谂咗四个字嘅啫，即系真系叫做坐以待毙嘅啫。咁你意思系咪即系话，其实香港人就唔使噶啦？你吓，即系你唔好话自求多福添啊，唔系自求多福啊，你直情而家系坐以待毙就得啦。即系系咪我哋应该就咁样咁悲观嘅？ 用呢一个四个字结束啊，希望唔好啦。 三个字吓。 系好啦，咁我哋多谢阿蔡生嘅电话，希望即系大家都系努力啊吓。 系。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 一百， 自己有台。